送餐安排。获认证的膳食供应商会提供清真餐，并配合禁食的时间派餐。当局亦都聘请15个少数族裔合约员工，为隔离人士送餐和物资，同埋接听热线电话。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93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1228宗属于本土确诊个案，其中吉林占最多，有1055宗，上海96宗，山东12宗，辽宁10宗，广东8宗。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有5759宗，本土占5658宗，其中上海4381宗，吉林812宗，广东10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145000宗确诊，4638人不治，超过113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73点，升188点，总成交金额33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8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9.8，升13.4；京东230.2，升5.4；美团159.9，升9.3；盈富基金22.6，升0.8。融创中国3.91跌一蚊，啱啱转咗系3.94跌一蚊。恒生中国企业75.76升1.04，阿里巴巴113.8升2.7，友邦保险80.25跌2毫，药明生物68.65升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26，瑞士法郎8.386，澳元5.865，加元6.256，新西兰元5.406，欧元8.606。每百日元对港元6.3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3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34点，升190点。港金报1795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14美元，卖出192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防道。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9号码头青衣、亚街路街士他令道观塘、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路唐明苑、唐富阁、荃湾梨木树村、榮树楼、马鞍山恒安村、恒月楼、荃湾象山村、寿山楼、大埔富善村、善伦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每个人都总有需要这句安慰的时候。 抱紧姿势拖着手，看雨水在预计之外握着手，别去，原来是在留下证据，才是我们流泪。 情绪 ，Regina 拎起吉他，尝试用音乐安抚自己。当时佢已经哼咗 "Wish you were OK" 呢几个字噶啦。后来揾填词人嘅时候咧，就同对方讲希望保留。作曲 Regina 之，填词 Oscar， 编曲监就系 Lowe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Regina 之 "Wish you were O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妇产科学院公共关系及资讯委员会主席陈创斌， 其实绝大部分的孕妇都适合打疫苗的，我想最主要就是看她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有没有特别和怀孕无关的情况是令到她不可以打疫苗。当然如果她真的有这一方面的顾虑，也都建议去咨询一下她们的家庭医生或者产科医生，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特别的考虑是不应该打疫苗。不过这个情况是很少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呀！ 早晨，早晨啊！落雨湿湿，但系个头千祈唔好耷，我系李丽欣。大佬， 系早晨，早晨，喂，大家好啊！我系梁继章，我而家月球上边咧。执紧月球岩石啊！我今朝嘅感觉咧，好似咧登陆咗上月球咧，望翻呢个太空基地咧，你哋喺度工作嘅情况咁样样。 但系点解你唔戴翻个头盔啊？ 系咯，你嗰个头罩咧？ 系啊， 我个头罩戴咗一个你睇唔到嘅头嗰度。 OK OK， 聪明人先睇到。系啦，介绍下自己先。 大家好，好，早晨早晨，系啊，咩话听唔到你？ 我话落雨湿湿，戴个头千祈唔可以耷。 落雨湿湿，不过我哋做节目就唔好咩都乱噏，得唔得？OK， 欢迎、欢迎， 到我啦吓，听住啦，认真啲啊，风起云涌，雨过天青，同舟共济，路路畅通， 好嘢！ 打横系乜嘢啊？你下架，我有意思。 今日真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吓，因为我今日咧同阿马小强同埋柯廷哥哥咧，即系好努力咁咧，希望我哋可以有。即係視覺上嘅接觸就唔好淨係限於 係 啦，即係我想跨進一個比較親密啲嘅階段，望住你哋啊嘛，咁所以今朝咧係啦，憑藉呢個科技咧，除咗呢個聲音之外咧，我係望到你哋，咁我係好開心見到 Sarah 咧，即係控制自如咁咧 on panel， 頭先我喺度睇咧就覺得， 你唔覺得我後面好似千手觀音咁咩？我啲啲就会有啲手咧喺嗰啲电脑啊，喺嗰啲 CD 嗰度咧会插出嚟啊，系咪犀利啊？真系好多谢大家嘅支持。 你的感觉是怎样呢？你望到现在能够跟我在这样一路望住望返来做节目，平时可以这样可以望返做节目。 啊， 都几得意喎！ 我觉得系真系第一次嘅感觉咯，系 啊，所以如果暂时嚟讲嘅话，我需要啲时间消化，因为平时咧，我净系咁样对住佢。其实讲真啦，其实琴日我好难受啊，我未试过咁难得可以有咁嘅机会翻到嚟之后，竟然要同一个咁嘅物体共处一室啦。跟住其实好多时候又要懒，系要有啲咩眼神嘅交流，你边去长时期望咗佢，跟住咧好啊！琴日系一度做完节目之后讲。我食唔落饭 嘅，咁惨啊！你 悭翻一餐啊， 唔系 讲笑啫。 但系咧，阿马小强啊，人哋话听琴日嘅节目，觉得你兴奋开心咗，即系你系咪唔系好想见到我啊？ 其实唔使讲都知啦。 你讲啲真心说话咁快 啊！我甚至而家咧想挖啲鼻黐落个窝度。哇！从未人咁 free 过啊，大佬，真系好开心啊！ 系啊，最紧要你开心啦。 系啊， 见到你都好精神喎，喺屋企。 佢即刻剥衫。 O K 啦，最紧要唔系我哋开心，唔中意听嘅朋友开心。 冇错 。既然系咁嘅话，不如嚟一首嘅开心歌曲嚟开始我哋嘅节目先啦。 挥挥手先。 三个钟啊吓，都同大家一齐 happy together 吓。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有我和你啦， 是 啦，有机会的话会有我们的大佬一起陪大家去到我们的晏昼一点钟啊，耶 耶。 So happy together.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inve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so lo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So happy together. I can't see me loving nobody but you for all my life. When you're with me, baby, the skies will be blue for all my life. Me and you, and you and me, no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I can't see me loving nobody but you for all my life. When you're with me, baby, the skies will be blue for all my life. Me and you me, no matter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And how is the weather? 冇错啦，咁喺呢度嘅话咧，同大家咧正式欢迎每一位嘅听众啊，听住我哋嘅系风骚快活。 冇错，嗱，攞住嗰张入场券喺手啊吓，我哋迟啲可能有个抽奖嘅。 系啦，抽啲咩礼物啊？ 系啊， 未谂到，未谂到。 佢真系可以，真系系废话连篇，真系我都唔知佢讲乜。 系 啦，唔紧要，唔紧要，系乜嘢？ 系。因为佢有本废话字典， 我知，好厚嘛，仲要系咪？仲要分四册添， 翻埋嚟， 黐线，点解讲埋啲咁嘅嘢？真系九唔搭八， 翻埋嚟， 翻咩埋嚟啫？唉，算啦，唔系一阵间又话我恰你。好，我哋嚟啦，系啦。咁其实我谂咧，而家全世界最 juicy 嘅，大家都喺度讲紧嘅就系琴日嘅颁奖典礼出现嘅一啲小插曲啦。嗱，公民论咧，我谂咧就而家都有好多啲阴谋论嘅，就话究竟咧就系做真。 真假定系假咧？系咪因为咁样嘅话咧，而系谷收视咧？甚至乎咧就系话，即系如果咧你系边个边个嘅话代入去啊吓，你又会点样啊？甚至乎亦都有好多嘅 comment 就喺度话嘅，哇个主持人真系好犀利啊，系嘛？俾人俾人咁扯咗一巴嘅话，就系仍然继续能够可以喺个台上边嘅气定神啊，读埋一阵间要宣读嘅一个结果，系咪咁讲啊？ 系啊，我觉得呢啲真系专业。系真系专业，大佬你点睇啊？如果你系个主持，你点搞？ 其实咧，如果我系个主持，我都会继续做落去嘅。我谂呢个做舞台上嘅表演工作啊，或者做艺人啦，做呢一行啦，任何事情发生咧，我记得有一次你亦都讲过嘅，即系去做啲波咧，或者做啲 party 咧， 你 记唔记得？ 我记得 有一次咧，苏安啊嘛， 系啊，我做司仪，下台下反晒台打交嘅。是啊， 因为你啊， 是有某啲嘅宴会咧，佢哋根本唔会理你台上做乜噶，系啊，佢下边嗰度嗰就系啊，喺度坐啲啊，又或者喺度玩啲咩嘢， 一定有，一定有。 其实嗰啲好做噶， 梗系好做啦， 好做噶。佢你讲乜嘅佢都唔理噶，游戏又唔 玩。但係咧，嗱，今日咧，我陸續咧睇到好多新聞浮面啊，咁樣，我真係覺得咧，喂，會唔會咧，其實成件事咧，由呢一個 Will Smith 啦，到刮嗰個司儀啦，到主辦啦，因為而家咧主辦又好似話，好似攞翻佢嘅獎喎，但我開始諗啦，喂，其實係咪連呢一個即係發表咧，都係玩嘢嘅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白。成件事由 item one 佢好似有個 run down 咁好啦。item one 就係咧你笑個老婆 ，item two 咧就 Will Smith 刮佢 ，item three 咧就我哋炸帝話收你嘅 item four 大家握手，全部人咧就冇事，會唔會係咁咧？ 喂，但係老婆都要有氣喎，阿老婆要嬲先得喎，阿老婆唔嬲過一下唔記得咗交氣，喂，皺皺眉頭啊，係 啊，或者佢去咗廁所 啊，咁就搞唔掂啦喎。 其實我傾向咧，我真係相信係 假 嘅。點解咧？第一 ，Will Smith 唔係第一日出嚟做啦，係咪先？同埋有我睇啲新聞咧，佢好似話兩年前定三年前都有人笑過一啲關於佢老婆啲嘢嘅。 都係佢。 當時佢都 係佢個筆頭， 係 啊，都係 Chris Rock。 係啊，都冇發嬲。 但係佢兩個好 friend 㗎。 系啦，同埋你哋又咁 friend， 即系都系马小强，我笑佢一百次，佢都唔会走埋嚟冚，我估下佢会冚。 你估啊？你试下，你试下第101啊！ 我估佢应该唔会冚我啩，仲要 佢有机会上台先啦，你唔使惊，你唔使惊，佢都有机会喺咁嘅大庭广众之下， 又系 系咪要上台冚你呢件事先至劲啊嘛？ 仲要 冚你有咩叻啫？ 系啦，咁多鏡頭，仲要唔係淨係美國， 全世界， 全世界，而家真係全世界都在討論緊呢樣嘢。 對任何個藝人嚟講，今次可能係，如果佢冚咗呢一巴咧，以後可能除名嘅，即係如果真係臭咗個名，冇得撈嘅，即係 要計算嘅。 係啦，成熟嘅男人，藝人。嬲翻屋企嬲啦，系咪先？同埋嗰個人用個口去笑你啫，你咪用口笑翻佢咯。我唔相信佢會衝動到冚一巴咯。所以我真係覺得其實係成件事咧，做啲 noise 啊，即係等大家嗱，今年大家有冇講啲 Oscar 嗰啲其他細節啦？ 冇， 其實好慘嘅，佢騎劫咗嘅奧斯卡之後，以下落嚟會頒嘅獎嘅，因為其實基本上佢就係冇人會記得之後嗰啲獎係邊個攞噶啦。 以後 正喺度全世界都喺度討論緊嘅，梗係頭先我哋所講過嘅呢啲咁嘅觀點咯。 以後啲 MC 就咁樣遮住塊面。 啊，每一個人其實基本上都會有觀點與角度嘅。我自己就係傾向於嘅就係話，其實佢係冇夾到嘅，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個玩笑可能開大咗。係，咁之後嘅就係有啲嘅就係可能係佢哋兩個 buddy buddy 咧，基本上可能平時都已經係大家會咁樣，你推我，我推你，我笑下你老婆，我又笑下你。我諗呢啲係佢哋兩個之間嘅一啲普遍一 度嘅 男人之間嘅語言嚟嘅。但係我琴日亦都有留意到嘅就係話，來自世界各地唔同嘅節目主持人也好，又或者每一個人也好，都會真就呢一件事嘅話咧，就會係評論一下，同埋有自己嘅諗法。反而嘅就係有啲嘅女人就會講嘅就係話，哇，其實我覺得咧，阿 Will Smith 係一個好男人。因为佢冒犯呢一个嘅自己嘅老婆嘅时候嘅话咧，我就话知你喺乜嘢嘅情况。总之我就系要教训我嘅，就算我好朋友，我都会为佢出气。 出手啊！ 大家又点睇咧？ 诶，我觉得呢啲男人咧，如果俾我碰到咧，我一定会好冧噶啦。系啊， 你认为你自己碰到咁嘅男人，你都会同佢一齐？ 我点解碰唔到啊？ 这个世界的话是应该是开放的， 是 的，你永远都不知道的。 因为我觉得在那一刹那，如果我真的受委屈， 而係鋭鋭挺身而出咧， 我 會 反對好難同佢交代。系嘛？即系你意思系 Will Smith 系咪？你咁样公然咁样去冒犯我个老婆， 即系得罪全世界，哪怕得罪全世界，我维护到一个已经够啦。 嗯， 喂，马大爷啊，咁你系咪呢种男人啊？我想问下，即系你 唔系 啦，呢种男人咁好， 佢唔系话佢自己。 如果有人哋笑你阿马小玲吓诸如此类啦， 你 会 咁做啊？ 你会做啲咩？ 你有冇试过啊？去到几尽啊？ 但系。 冇试过，因为其实一嚟就冚你系咪？ 唔系，都试过，喺一个嗰阵时以前做一啲生意啦，咁有啲冲突嘅，咁我真系挺身而出嘅，因为我觉得真系接受唔到， 系 喺度呱呱嘈咁样样，我真系接受唔到。 喂，我想问你挺身而出系咪代表你女朋友向人道歉啊？我老婆衰，真系唔好意思啊！你咪咁样挺身而出。 嗱，我讲翻句公道说话啦， 大佬 就系个大衰嘅， 你 话 你系衰嘅，请 你公开道歉。唔系，我听日就扇你一巴。唔系，系真系系讲翻啲公道说话，即系唔可以做人唔可以即系踩到上心口，踩完之后仲要捽两脚，呢啲真系吓人憎。系啊，就算 系， 就算唔系身边嘅人，如果系即系 朋友也好，系啊，有时候啲嘢都应该要挺身而出，系咪？ 冇错。 咁大佬点睇啊？ 我同意嘅，因为容忍一个限度系啦，咁啊，譬如话阿马小强，喂，咁如果我哋有时咧对你讲啲唔系几礼貌说话咧，你会唔会想冚？ 系啦， 即系你会唔会？ 你知唔知我琴日我睇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咦，我咪就 Chris Rock 咯，你咪就 Will Smith 咯。如果系嘅话，你会唔会咁样冚我噶？但我又会觉得平时我哋 buddy buddy 噶嘛，我琴日请佢食饭啊，保祝佢生日啊， 系 啊， 喂，我今日咧，我仲攞一条嘢啊，呢个咧就系啊 ,Otton 送俾你嘅，希望你有交代。 箍住只雀仔噶。 系啊，我知啊。 系啊， 同上次嗰个系咪啊？嗰个调音器 咩嚟噶？呢个咩嚟噶？ 你估下 咩嚟噶？ 你估下 攞嚟做咩？ 呢个咧系一个 new bass strap。 佢箍咗吉他嘅， 系 等佢可以嘅就系啦，挂住个吉他喺前面度弹咯。佢放弃咗啦， 唔系冇放弃， 佢开始弹琴啦，而家 冇放弃。 你个吉他而家劈咗去边啊？仲有冇练啊？啲听众仲问紧你， 唔好用个劈字，系摆埋一边先。 嗯， 因为咧，我头先亦都同阿Otton咁讲，我真系有练嘅，我唔想好肉酸咁，即系正如如果唱歌唱到好似鬼叫咁咧，我觉得真系唔好。 得啦，我明你讲乜嘢，但系我想问你自己会唔会俾个 deadline， 自己几时系会表演啊？如果你咁样成日话，哎呀，得我得先啦，你几时得先咧？噶八年后啊，十年后系嘛？ 十二年， 你有冇期限啊？ 年尾，年尾，年尾， 系啊， 年尾真系年尾， 好 喺呢一度。 好， 如果唔系两个就扇我一巴。 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都要有一首嘅歌曲啊，点翻俾 Will Smith 听系嘛？佢简直就系最佳男主角啦，系咪咁讲啊？耶！ 你一到如男主角，如从前驱使举世倾慕，言谈和潇洒笑容。危险眼神，全清心精确编造，头颅加些适当倾斜度，随便却也好，演出洒脱，多少女性被醉倒，见你便醉倒，你好戏，无视怕金掌应颁予给我，了不起。 金掌已翻脸给你了不起 了不起 投入到永未始再演戏干戏演戏干戏你武器无视他金掌已翻脸给你了不起 了不起 投入到永未始再演斯卡金掌应返与给你 最佳男主角 你好戏 最佳男主角就是 斯卡金掌应返与给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而家新冠疫情虽然正慢慢回落，但每日确诊个案仍然处于高位。佢担心下个月清明同复活节假期，市民多咗外出聚集，会有疫情反弹风险，建议市民可以分散时间前往扫墓，减少人群聚集。许树昌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不少人快速測試呈陽性但沒有上報建議在今波疫情尾段可以做大型抽血測試抗體從而推算實際的感染人數認為參考價值會較高另外許樹昌說現在每日都會同醫管局舉行視像會議討論新冠患者死亡個案包括會檢視所有因素以決定個案是否同新冠病毒有直接關係至今分析超过200宗个案，相信仍然需要长时间处理。食环署署长杨碧君话：喺第五波新冠疫情下，希望殡仪业界同殓葬商积极协助新冠离世者家属处理后事，家属亦都节哀顺变，并尽量利用火葬服务可预约时段嘅余额，尽早处理后事。杨碧君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以往清明节不会开放火葬服务但在今波疫情下下星期二清明节当日会继续提供火葬服务呼吁已经预约当日火葬服务的家属和扫墓市民留意运输署的交通安排至于目前是否未必每间殡仪馆都会安排为新冠离世者举行仪式杨碧君说可能个别仍然需要准备例如添置保护装备等伊丽莎白医院转为接收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之后，内科感染及传染病科主管胡德超说，深切治疗部床位增加，新一批接收的新冠病人需要的氧气浓度较低，严重个案数字比之前少，认为医院资源和病人情况都有改善。医管局总行政经理邓锦成认为，伊丽莎白医院转为定点医院之后，有助感染控制。亦都可以集中医生更快了解病人情况医生之间的协作亦都可以做得更好他又说随着采用分流分层和集中治疗策略院内新冠病人的死亡数字出现稍微下降趋势第五波疫情有望逐步回落邓锦成说可以研究院内照顾非新冠病人服务几时能够恢复但仍然要视乎疫情和按缓急先后需要仔细研究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47,000几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37个患者离世，累计超过1,235,000人染疫，15,000几人死亡。新增确诊病例比前一日增加超过160,000宗，只系隔一日就重回300,000宗以上。韩联社报道，随住工作日嘅检测量回升，确诊病例亦都增加。政府正根据疫情走势。研究下个月四号起实行的新版防疫安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

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咁啊，时间到咗咧，就系10:39嘅。咁啊，今日咧就啊，大佬咧喺屋企啦，系啦。咁我哋仍然咧都会送俾大家嘅就系非常之犀利嘅节目内容嘅。好啦，咁啊，当然啦，其实咧我呢一段时间咧都想好好地要提醒大家嘅。虽则咧就系话喺我哋嘅抗疫方面咧，大家都会有啲抗疫疲劳咯，嗬。咁所以咧就似乎就都会担心嘅，大家都忍唔住会出翻街啊， 走出去玩啊， 去玩啊。食饭啦咁样嘅， 我都恨噶， 系啊， 真 系 好坦白。 咁琴日我哋两个都咩咧，都掹个台脚，黎先生，我好想掹你走，咁样咯。咁所以都要提醒大家嘅就系都要好好地咁样咧，就唔好松懈。等到我哋个数字慢慢咧，真系变得会更加即系少嘅时候嘅话咧，我哋先至慢慢去谂下去边度玩，好唔好？咁但系咧喺各方面咧，我谂相信仲系喺呢个抗疫方面嘅话咧，做咗好多。例如就是有一些艺人啦，他们会捐一些东西出来啦，甚至乎他们会拍一些短片啦，跟我们香港的朋友打气啦，跟 烟 雾打气啦。今天我们收到这一首歌曲，我觉得都非常非常之正的，大佬想介绍给你，就是我们叫做同心抗疫永不倒，也是我们湾内友情众志成城的，在我们的湾区抗疫打气行动一首的歌曲来的，好犀利。因为就有这个香雪华先生的词啦，就是一首的旧曲新词来的，就是有黎小田的曲啦，以及就是有这个赵文海先生的编曲的。 哇， 有很多的朋友都一起会唱，希望可以为我们每一位朋友继续在抗疫方面打气的。 好，我们送上，然后祝福大家。 好，为大家听下先，好不好？祝福大家。一阵间稍后嘅时间嘅话咧，我哋就为咗送上嘅有网上情缘噶，千祈唔好行开啊！ 哎呀，好想做啊！ Oh! 同心抗疫当然重要啦。以下呢一啲资讯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关于嗰、那个2019年冠状病毒病死死亡个案嘅疫苗接种嘅情况。大家留意一下，截至到呢个2022年3月26号第五波疫情呢已经超过6700宗嘅死亡个案报告。当中有70%係冇接种疫苗嘅。咁對於一啲死亡個案報告嘅初步分析顯示咧，本港提供嘅新冠疫苗咧，對減低死亡率高度有效。即使就算你接種咗一劑疫苗，死亡率喺所有嘅年齡組別都有所降低嘅。而接種咗兩劑或者三劑嘅60歲或以上人士咧，死亡率係低至少10倍嘅。於是大家注意啦，仍未接種的市民咧，盡早接種，特別是感染新冠病毒後死亡風險極高的長者，希望大家留意關心你哋身邊的長者，提醒他哋接種疫苗。 好啦，今日當然咧要翻嚟我哋嘅節目啦，大佬喺度啊嘛， 喂，聽唔到個把聲， 係啦， 喂， 先講，聽唔聽到？ 聽到。聽到 系啦，我喺度听阿小强讲头先嗰段嘅信息咧，我想讲啊，即系作为一个自己都有打到而家三针啦吓，其实嗱打咗之后，你可能有啲话打咗你咪要戴口罩，打咗你系咪你都要小心噶啦？系冇错，但系咧心里边嗰种嘅安全感啊真系大咗嘅，同埋咧你会觉得我已经做咗我可以保护嗱，头先大家讲到啦吓，即系为咗你屋企人，你会做啲咩咧？嗱，打人系唔啱噶吓，我唔系话认同。 点都唔啱 嘅。Will Smith 嗰个行为啊，我即系话咧，譬如为咗屋企啦，或者自己人啦，即系为咗自己啦，或者屋企人啦，你打咗嗰支针咧，你第一你自己安心啲啦，同埋咧你会觉得系能够有更加多嘅保护到屋企人啊。我唔知道大家你哋会唔会即系有呢种想法？ 同意，我哋都系打晒针嘅人。 系啊， 系 啊， 我希望大家盡早去接種呢一個疫苗，你打完你就明白我所講嘅感覺，即係你會感覺自己係多咗重嘅安心啊，安心同埋保護係真係需要嘅。即係作為成個社會咧，如果你話大家都打咗針咧，其實好似一個網啊，安全網咁樣就唔會哇有啲打咗，但有啲冇打喎。嗱，講真啦，其實冇打嗰啲人。正如頭先個資訊所講啦，佢個死亡率啊、重症率高咗啦，咁你可以話嘅，喂，咁又唔關你事啊，雖然唔關我事，但係成個社會嘅事就梗係我嘅事，係咪先？ 冇錯， 即係我都想成個社會嘅人個個都係健健康康 啊，呢個 大家健康，我哋先可以回復正常嘅生活。有啲人健康，有啲人唔健康，呢個社會都仲係唔能夠回復正常。 同意， 明白。 係啊，每人都要出一分力，係咪？就唔好以為即係自己嘅力量實在太微小。我覺得就係每人咧都其實根本係個江河裡面嘅其中一滴水啊，係咪？咁你都唔想你成为嗰滴污水噶，系咪啊？小强， 我会。 OK， 跟住落嚟，我哋唔好讲太多。系啦，我哋要好咁样就送上一个就系我哋嘅妄想情。唔该，大佬。 妄想情，多走一小步，多赢一大步。喺呢个商场，点解有啲人会赢，有啲人会输呢？今日呢个故事讲到，有个朋友，这个女仔叫做小雪，入咗间药厂公司做销售。佢冇乜经验，而且学历亦都唔系好高。侧边嘅营业员其实都唔系好睇得起佢。点知做下做下，佢嘅成绩唔单止抛离其他人，而且仲越做越好，差唔多破咗公司嘅纪录添。大家好唔明白，点解呢个新人小雪可以做到咁好嘅成绩？间间嘅药厂都系要同佢做生意嘅，直到主管有一次开会倾开，原来呢个女仔小雪除咗按照公司要求有人要货就送货之外，仲做多一件事，行多一步，佢会主动问一啲药厂、一啲药房：你需唔需要做广告宣传牌啊？我识得做啊，我帮你做啦。佢写得一手个好字。 又利用业余的时间学了一些插画的技巧、电脑上面的技术，所以设计出来的宣传图片很受欢迎。加上他又不收钱，所以跟他合作过的药房都对他有很好的印象，纷纷如果要药的时候都找他订。未认识他之前，我认为自己做事都挺勤力啊，但从他身上我才明白，如果人要在竞争之中赢，不单只要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还要想想人家需要些什么。当你凡事多想一步，你就会赢人一大步。同样的讲法，如果树上跌一个苹果下来，有三种人的反应。第一个就说，哎呀，我今天真是坏运气了。第二个就会望下，点解会有一跌落嚟嘅？仲有冇咧？乐观啲嘅就会执起呢个苹果，今日有苹果食啦。凡事多想一步，本质上系一种非常重要嘅深度思考能力。好多时候，只有当你愿意跳出固有嘅思维框架，多思考、多学习，先可以透过现象睇到真实嘅本质。又识过一个女仔。他在这个办公室做一个助理，做事非常之勤快，交给他做的事很快就做完的了，大家就很喜欢他。但后来发觉他的快就真的只是快，很多事根本未处理好，甚至要人来帮他执回那个烂摊子。时间耐了，大家都不愿意将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因为他只是得个快字，但是就欠缺了一个好字。从第一个小说同埋第二个女仔可以睇得出，做嘢其实唔系咁简单，你要多走一步，同埋快唔系等于好，好未必一定要快。所以要喺呢个商场里边，喺工作嘅地方赢人哋一步，首先你要踏出一步，同埋每踏出一步先谂一谂，到底我今次系好啊，定系快？ 往前跑，我也只管拼命追，方向远也是问号。孤单的路，风霜满途，只想有人同我一起赶路。你有拼劲继续跑，我有意志继续追，追上前与你迈步。能够你同上路，何用你是谁技更高，在我心愿倾吐，成败哪会似有情，能令人惊慕。一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愿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 起赶路，清风满途，分担了困倦也分享骄傲，抹去我脸上尘土，将心中苦恼尽收，走上前与你迈步，走上前与你迈步，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正啊！ 多謝， 我真的 要跟阿 Michael 學一下講呢啲先得，因為口齒太唔伶俐。我其實講下嘢有咩問題先？ 冇嘢，冇嘢。呢啲咁嘅使乜講出嚟啫？好， 馬大強啊，馬大強，我想問咧，頭先咧篇文章咧，最後講個女仔咧做嘢咧好快好快，咁最初啲人咧就好欣賞啦咁樣，但發覺咧佢每次做完嘢咧都要人執手尾，你有冇啲好親切嘅感覺啊？你自己 有啊？系执手尾啊嘛！ 你自己讲啦，你自己讲啦，系 啊，你唔使掘住我嘅。 我冇掘啊！ 你有冇见到阿大狗？ 阿黄伟哥，我有冇掘住佢？ 系啊， 冇啊嗱，真系冇啊！唔系，其实讲真啦，要人哋执手尾嗰啲咧，真系好差劣嘅。你即系 double 咗人哋嘅工作，人哋指意你，你唔使用咁嘅眼神望我。其实我。 我执你唔少啦，我成日都执你手尾噶啦，系咪啊？借歌又错，啲嘢又唔知影印对乜嘢，啲 group 应该啲唔知 send 错晒啲 group 系嘛？系啊，各样各样嘢系咪？系我都其实我都唔想望你好耐噶啦，大家咁话啦。不如听日开始嘅话，我哋真系整块板好唔好？ 好啊， 我哋去啲餐厅食饭咁好唔好？ 好啊， 觉得咁样会舒服好多。 系啊，会啊， 喂啊，即系职场里边咧有三个字咧，大家打咁耐工一定听过，叫快靓正。 系啊， 净系快又冇用嘅，又要靓又要正啊嘛。咁啊，小强咧，你系属于咧快靓正，定系慢靓正，定系又慢又唔靓又唔正咧？你做咩？ 我属于快，未必 靓。我唔觉得你快，我唔觉得你快， 未必。 我觉得你慢， 正 又唔靓又唔正，又慢又唔靓又唔正。 唔紧要，你有 你例如 间中正， 系 嘛？ 佢快做咩咧？佢好快放弃。佢好快，但系好快放棄，系啦，即系揾只碟啊，好揾兩秒都揾唔到，咁啊，好快啊！ 系啊，佢求其開一個，求其開個櫃桶啊嘛，跟住佢其實嗰個櫃桶嘅就佢好似玩買大細咁樣，係咪？就開到冇， 係即刻收翻埋。 喂，你呢招幾好，我會記住。 你唔係做緊呢招咩？ 我唔係啊，我係開第二個櫃桶。 我頭同我大佬就喺度討論呢一樣嘢，就叫你揾只張學友嘅，佢一開咗個就係黎明嗰個就冇。喂，唔知咩？你开个柜桶里面系黎明嘅歌，梗系冇张学友啦，大哥。 冇错，冇错。喂，不过咁，阿李丽蕊，李丽蕊，我哋咧要欣赏嗱，佢咧可能喺工作上咧。我知道，我哋要揾一啲嘢出嚟欣賞啦。 因 為我哋一陣間討論區嘅題目，討論區題目今日咧就講咩？就話內在美。好啦，如果你覺得呢一個人外貌唔係好吸引，咁你揾一啲佢嘅優點，或者你會慢慢喜歡佢咧。咁睇下馬小強佢做嘢有啲地方我哋覺得麻麻地，但係有啲嘢，譬如佢對人啊、對朋友，可能有啲嘢值得我哋欣賞咧。咁樣 有冇？你話啊，你話。我覺得嘅就係你唔講外在美，你已經真係非常之君子啊，係咪啊？即係即係坦白講嘅話，即係外在美，我諗我哋三個都真系争少少嘅， 咁啊！但系就是， 我唔觉得我自己好，我试下我唔化妆翻嚟啊！ 唔系，冇问题嘅，冇问题，真系冇问题。 出边个阿姐系唔认得我噶， 出边阿姐唔俾你入，你话俾我听。 我化妆系为咗出边个姐姐噶， 系咪？ 系啊，因为咧就系确实系有一次我冇化妆， 佢唔俾你入、啊， 跟住佢入嚟嗰时候，佢就话诶唔好意思，请问你系咪 staff？ 你认唔认得佢系边个？ 我唔系 staff， 系啦，咁样跟住，不如我系李丽蕊，咁佢就讲：哦，你今日好似有啲攰。 喂，呢个真系得， 我都觉得 佢真系得，一个攰字搞掂。 我就系为咗佢呢一句，我以后嘅化妆翻工。OK， 好啦，咁一阵间我哋嘅讨论区就会讲下嘅，就系话内在美究竟系咪紧要过就系外在美？喺感情世界里面啊， 即系一段真正嘅感情。 嗯，好啦，咁当然大家亦都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啦，话俾我知究竟你点睇啦，系咪？系咪内在美系真系紧要过一切咧？咁 都重要 啊！吓，好，先休息一阵，我一阵会继续翻嚟我哋嘅逢show快活人，千祈唔好行开。 个患者离世。 累计超过1235万人染疫，15000多人死亡。新增确诊病例比前一日增加超过16万宗，只是隔一日就重回30万宗以上。韩联社报道，随住工作日检测量回升，确诊病例亦都增加。政府正根据疫情走势，研究下个月四号起实行的新版防疫安排。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34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55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6点，跌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6.6，系啱算咗376.6，升10.2。美团160元，升9.4。京东230元，升5.2。盈富基金22.2元，升0.4。融创中国3.99，跌9.5。恒生中国企业75.64，升9.2。阿里巴巴113.2，升2.1。小米13.9，跌5.8。友邦保险80.4元，跌5仙。药明生物68.8，升3.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256，瑞士法郎8.393，澳元5.863，加元6.257，新西兰元5.405，欧元8.607。每百日元对港元6.3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58。日经平均指数报28110点，升166点。港金报1795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17美元，卖出192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的慢线呢，头先曾经有坏车阻路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一带仲系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一带仲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方面，将军澳的宝康路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的6点，宝康路北行去宝林北路方向近住宝康公园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青衣、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雍盛苑、雍瑞阁、将军澳翠林村、雅林楼、蓝田碧云道225号康盈苑、葵涌丽景村、日景楼同埋筲箕湾东欣苑、欢欣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 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不如做个朋友啊。 在苏格兰做建筑师应该不会呃人吧？ 阿亨尼啊，我寄了份礼物给你啊。 真的？多谢 BB。 嗱，份礼物咧下星期就到，你记得留意收包裹嘅短信、哦。 好期待啊！ 你有一件嚟自苏格兰嘅包裹， 一定系 BB 份礼物啦。 尊贵嘅客户，由于重量限制，我哋无法交付你嘅包裹。如果要安排重新送货，需要七个工作天内支付30,000元罚款到以下公司户口。 吓、啊，唔交罚款，用乜嘢收咗个包裹噶？唔得，系 BB 嘅礼物嚟噶。 尊贵的客户，由于你的包裹未付关税，而家正被海关扣查，你需要先支付40,000元罚款。 又出事？要即刻转账先得。 尊贵的客户，由于保尊贵的客户，你需要重新。尊贵的客户，尊贵的客户。 唔通我被人呃咗？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在这里提一提大家，在网上结识异性要多加小心，如果对对方的身份有怀疑，可以要求对方视像通话，又或者透过搜寻器去搜寻对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照片，以及查看对方的朋友圈有没有异常。大家要谨记，在网上世界结识朋友要多加谨慎，时刻保持警惕，这样做就不会轻易堕入骗徒的陷阱。 假情假意假藉口，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刻1822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ha 叶巧林。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只要在简单的生活里面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一两个懂得自己的人就已经很足够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啦来啦来啦，大佬 嚟啦，系啦，继续翻嚟啦。咁啊，逢礼拜二嘅话咧，我哋都会有以下落嚟嘅呢一个环节，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究竟在感情世界里面内在美是不是紧张过外在美呢？ 没错没错没错。喂，这个话题呢，我和马小强真的很能够以即是切身处地的角色去讲。 我都是啊，我都是啊。 我不是说你不靓仔，不过即是你的内在太美啊，即是你的内在这么靓。 美不是，我想问一下，美是美巴的美还是美丽的美？ 你的内在美盖过你的外在美。 是啦，没错，因为你的内在太靓了， 完全看不到， 冚了你的外在美。 同意。 是啦， 绝对是。 不是说你的外在不靓，你的外在直情是。 愿闻你的唱。 好，咁我想问啦，其实呢，你首先咁讲呢，成个题目就係你三位觉得爱情嘅世界内在美有冇位企呢？嗱，啲人成日都话，欸，你个样唔够靓仔靓女，咁样用内在美吸引对方囉。喂，但最惨就係内在美呢样嘢呢唔係咁容易睇到啊，即係要相处落嚟啦，譬如你个人品好好啦，性格好好啦，咩识炒两美啊，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乜都好啦，内在美即係涵盖好多嘢，但係人哋唔係 day one 睇到㗎嘛，最惊佢 day one 一望，当然唔好话真係好丑样啦，即係首先唔係佢嗰杯茶呢佢都拧住面走 啊， 咁点样发挥你嘅内在美留住佢呢？咁样同唔同意啊？ 同意啊。 其实你问我嘅话就真係我即係系咁以望一望我以往嘅经验呢，其实我真係外貌协会嘅会长嚟㗎。 Me too 啊！ 我所有嘅男朋友都有翻咁上下嘅， 我都系，我都系讲真， 系咪？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嘅就系，好多时候大家又会觉得嘅就系话，系咪个样靓嘅人，多数佢哋可能都系冇内在美嘅，你都有可能嘅就系话佢个样又 靚，但係個心又正喎。 係啊， 真係有啲咁嘅人噶喎。 係 啊，但係當然，如果你話一定係二擇其一嘅，一係就有外在美，一係就冇內在美，一係就有內在美冇外在美嘅話，咁我梗係要內在美，因為始終我覺得咧，人係會老嘅。系嘛？佢嘅外在美嘅话唔会摆得几耐嘅啫，女仔都系啦，一落咗个妆咁，你已经觉得想退货啦，好多就好似我呢啲咁样。咁其实你用啲乜嘢嚟去打打动对方个心咧？因为我真系咧同好多男仔都有谂过，即系问佢哋，我就系话其实咧我吸引你嘅系咩地方？佢当然唔系外貌啦，真噶。佢哋话反而嘅就系你个人嘅性格。你個人嘅性格同你喺埋一齊嘅咧，亦都 舒服。 佢講唔出點解，總之嘅就係我同你喺埋一齊，我好舒服。係啊，你唔需要有好多嘅即係壓力啊，或者你俾到佢，咁佢哋就係用舒服嚟去形容同你嘅相處。 鋭咧都係幾似男仔性格嘅。 係啊， 即係呢啲佢。如果你話女士嘅內在美啦，通常就係温柔啊，媽媽啦， 所謂識嗲你啊， 所謂唔好嘅，你都唔會有一個女性朋友係大奸大惡啊。自私王啊，周围呃人嗰啲噶啦，你都唔同佢做朋友啦。咁我觉得基本上都系好，呢个社会都系好人为主嘅。我自己个人觉得咁样。 系，因为咧，头先我所讲咧就系我同意啊，即系嗱，其实外貌协会咧嘅会员咧，我谂大到咧都90几到100% 嘅。一般人咩叫合眼缘啫？咩叫合眼缘咧？就系话你觉得佢吸引到你啊嘛，系咪先？即系每一个人，虽然每一个人有把尺嘅，即系我亦都相信咧，阿马小强咧都好多人欣赏。嗱，我冇话你唔差吓， 我都冇讲， 个人都有人欣赏。 唔系，即系事实上真系系啊， 系啊， 同意啊。 即系你嗱，你阿马小强头先你都讲啦，你拣人你都会以睇样先啦，系咪？ 系啊，一定系。 但系咧，阿 Sir 都讲得啱，人老咗啦，或者唔好到老啦，即系睇耐咗啊。譬如你识咗一年，佢个样其实你已经睇到惯晒， 啊、 你已经唔觉得有咩嘅特别啦吓。咁、所以嚟嘅就要坑嗰个叫性格咯。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要入成为佢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先可以 show 到个性格噶嘛。我想讲嘅就系、 是， 因为你练 吓。但我又會覺得咁樣喎，其實大佬你係外貿協會嘅永遠會長嚟嘅喎。你睇下你身邊你個老婆，你之前歷代我哋見過嘅 前度啦， 前度 一、前度二、前度三， 全部都係公主啊、靚女 啊， 係嘛？女神啊！ 沙沙滾前度我都唔計啦，你估我唔知啊？ 沙沙滾我唔知喎，你講一個嚟聽下。 喂，你兩個唔好諗住。坐喺直播室可以控制个麦就喺度爆音， 我冇啊！我哋 只不过同你讨论下啫，因为事实上你真系吸引好多我哋城中嘅嗬唔同类型嘅靓女嘅。 你净系对住个靓女讲，网上 我已经即刻翻你屋企啦， 系啦， 煮饭俾你食啦， 系啦，你慢慢讲。嗱，你唔好而家讲，今晚我哋讲通宵，网上 两位，喂，两位， 系 我有时后悔嘅时候，你又唔知嘅啫。我又冇话你听嘅啫。 咁你而家讲啊，咁你而家讲啦。我即系其实你觉得好多净系拣样嘅，到最后尾食都会后悔啊，唔会啊嘛？你 唔系嗰啲不予置评啦。我只系想讲有一啲咧，我以前真系觉得，即系唔入外貌协会嘅，但系咧经过一段时日之后谂翻，即系佢以前所为我而做嘅嘢咧，我会觉得啊，其实 佢都几好啊。 都幾好啊，但係如果你要我重新再時光倒流再作個 choice 咧，我可能都仲係會行翻嗰條路咯。 我都知 你有冇 人嚟、啊， 大佬，佢一路講一路咪咪嘴笑， 係啊， 佢根本有時講到失曬性嘅，佢講來講去都係外貿協會先啦，係啦，啊唔啱咪算咯。 喂，我想帶出一點啫，我想問大家啦。有時咧，唔係你唔除咗你自己想揀一個合眼緣嘅人之外咧，你要帶翻見阿爸媽噶嘛， 係啊， 你帶出去見朋友，咁可能有啲人就會講：哇，喂，阿馬小強，做咩你拖大笨象出嚟啊？喂，馬小強，做咩你拖個樣仲男人過你？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會有呢啲嘅説話你會聽，即係你除咗 overcome 自己，你仲要克服到你聽人哋呢啲咁嘅説話啊嘛？ 你會唔會受影響啊？即系如果你话带出去系咪你嗰啲朋友唔系好接受佢嘅，唔好净系讲个样啦，又或者佢嗰啲性格其实有时都会噶。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朋友都会咁讲噶啫。哇，佢就对你一啲都唔尊重嘅。我试过啊，即系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有个男仔嘅朋友，佢带咗佢自己新识嘅一个女仔嚟到之后嘅话咧，其实佢系跛噶。 食嘢嘅时候，佢永远咧都系咧坐喺度啦，人哋要夹餸俾佢食啦，跟住咧就系佢完全都唔喐嘅。咁你会觉得佢就系话，点解我个朋友要咁卑躬屈膝啊？ 我都会有啲鄙视， 即系你当佢好似一个公主咁样，我哋会好担心咯。我哋会觉得佢就系话，当然啦，嗰个女仔系嗰啲一般女男性都会好中意嗰啲长头发拨埋一边 啊， 跟住好低胸啊，咁样啦，攞住两个包包啊，咁样着住嗰啲高踭鞋，叮叮叮叮叮叮咁拍埋嚟。 有时嗲两句咁。 即系我明嘅，咁但系问题，我会觉得你长此落去嘅话，你点服侍呢一位公主 啊？ 系嘛，我哋就会作为朋友会劝佢咯。 所以身边人嘅说话咧，系都有啲影响。我记得睇咗个新闻啊，即系讨论区嘅新闻，就话咧有好似韩国，我唔记得，咁就话咧有一男一女啦，佢哋喺美国认识，即系留学生咁啦。咁咧个女仔咧系比较肥胖嘅，咁但系咧佢嗰时喺美国，你知道啦，美国周围嗰啲人食嘢好劲啊，体型都系比较丰满啦。 佢哋食嗰啲嘢都系我哋嘅 double 啦。 系啦，所以咧佢同嗰个女仔咧去边度都唔会俾人指指点点。好啦，收尾佢哋咧翻咗韩国本土啦，一比对起韩国嗰啲女仔咧，突然之间大家就觉得佢个女朋友朋友好受到注目啊！即系话呢个女仔咁肥啊，咁样咁即系会感觉到啊，以前点解我喺美国冇呢个压力嘅？带翻嚟之后，原来一比对吓、啊，即系周围嗰啲人咧都瘦过佢，咁、就会觉得诶，系咪应该仲同佢拍拖咧？咁样，我想讲咧就系其实都有嗰种嘅舆论压力，就算你 唔 介意，系啦，冇你唔可以周围话俾佢听，喂，佢煮餸好叻噶，喂，佢执家务好正噶，佢个性格好温顺，你冇噶嘛，人哋 睇唔到嘛。 睇唔到嘛， 系啊，都系睇样嘅。嗱，但我又觉得咁样啊，吓，即系其实咧，都活到咁嘅年纪啦，就唔应该再用嗰啲系咪人哋肥啊、瘦啊、高啊、矮啊，系嘛呢啲咁嘅嘢嚟去攻击人哋咯。即系我觉得呢啲咁嘅嘢嘅话，其实好奇怪噶。有啲人系特别中意呢一类型噶。 我 有一个女朋友，好靓女，好靓女，但系佢系中意肥仔。 肥仔 特別中意肥仔，佢話就係佢好可愛，同埋佢話多數咧識呢啲咁嘅，唔好意思啊嚇，肥仔嘅話咧多數都係開心嘅。 係啊係啊，佢會引你笑啊。 但係咧，其實唔淨止你嗰個朋友喎，我聽過好多人講咧。肥仔系受欢迎啲嘅，唔系净系你嗰个朋友喎。 系 佢有原因嘅。第一系你讲得啱啦，肥仔好似开心啲啦。第一，第二咧，肥仔好揽啊。佢哋话即系揽起上嚟好舒服啊。 系啊。你有冇揽过？你有冇揽过肥？唔系揽过肥仔，即系我意思系比较系比较丰满少少嘅女孩子。 你睇下佢， 你睇下你个样喺度压前压后。 嗱喂，讲真，我真系识一个女朋友，身材好好嘅。 啊哈！ 但系后来同啲朋友一齐咧，我就觉得好尴尬。 点解咧？佢哋成日望住 系 某个部分，唔 真系啊！有时咧，譬如话追车啊，咁佢喺度跑喎。 哎呀！ 你谂下一跑嗰时，我后来我真系好委婉咁同佢讲，巴士走咗啦，有冇追啦？真系冇追，因为好尴尬嘅，因为佢跑起上嚟咧就真系咩啦？ 系啊，好冻牛啊嘛，系咪？ 系啊， 你系个 B B 吹啊嘛，哔哔咁吹定佢。 阿马大爷，马大爷，咁嗰阵时嗰个女仔系你女朋友未啊？ 系，肯定系啦，唔系我点会维护？ 你为咗乜嘢同佢一齐啊？ 系啊，你都系为咗。 我觉得你系咪你应该嗌嗱诚实？ 冇错， 我呢个豆沙包，我哋食下先。 诚实即系唔系因为嗰样嘢，你冇嚟因为诶、你 O K 喎，有 我点知你啊？可能你就中意呢啲啦， 唔系 我哋大家都知道你系球迷嚟噶嘛， 唔系啊，我啫，我中意顶头锤咁点样啫？ 我点 球迷嚟噶嘛？ 系啊，但你成日都系好波咁样啊嘛，系咪？即系入到波嘅自收，系啊，我就系咁样。 咁你点可以话人咧？同埋呢啲 唔系 啊嘛， 即系。冬天嚟嘅，咁啊冬天我真系唔知嘅，后来去到夏天啦。 冬天点会唔知道、啊？ 冬天我真系唔知道啊，因为你 烦嘢 啦，你披件披肩啊，颈巾。去到夏天 有风噶嘛？ 去到夏天之后我就 吹咗呢啲披肩 游水嗰时，我真系好啊！哇， 浮台啦，浮台。 哎，我话早知我夏天先食你啦，嘥咗几个月。 哦， 系啊，嘥咗个月，系啊。 咁但系你后屘有冇同佢即系好顺利咁发展咧？系啊，呢个 快又完噶啦，即系好快。 咩 话？你好快， 好快完啦，系啊，即 系 踢足球咁样。 点解啊？ 系啊， 因为佢身材好，所以好快完啊。 因为咩事啊？ 因为 身材太好啊， 系啊，好波嘅，咁啊，梗系多人争个波啦。 哦，就签咗佢另外个球队。 系啦，十一个人争， 加埋兩隊廿幾個人揸一個波。 唔係，阿馬小強啊，咁你帶出另外一點，就係話咧。如果我哋同一啲即係身形好啊、外貌好嘅人拍拖咧，會多咗一個危機咧，就係、是、多人搶喎、 啊， 係咪？係 啊， 咁即係如果你揾一個可能外貌平平啲嘅，咁、可能呢個安全感大啲，係咪咧？Sarah同唔同意咧？ 外貌平平啲啊，我唔同意。 唔係都同性格有關嘅。是同嗰个女仔嘅性格有关嘅。 嗱，我觉得其实有时咧系条数嚟嘅，你会唔会觉得？其实你内在同埋外在，咁啊睇下嘅就系个比例系几多啦。如果个外在系会高分嘅，内在嗰好可能就可以少分啲，你都 OK。会唔会咁讲？但系如果你个内在系高分嘅话咧，个外在，因为你个外在唔系咁高分嘅时候咧，你就会希望佢嘅内在就要高分啲啦。咁就可以攞翻一个平衡嚟咯。我觉得系咁样咯。 即系你记得嗰阵黎明有个广告啊，即系话唔知有一句说话，冇紧要，我拣嘅咁样。 系啊， 你拣咗个咧靓，但系脾气衰嘅咧，你会觉得唉、算啦，都就下佢啦咁样，因为佢靓啊嘛。但系如果佢样，哇咁嘅样，你仲发我脾气，你唔系啊嘛？咁你咧就个容忍度可能会低啲。 咁又唔好咁讲，你咁讲我好惊，即系我唔可以发脾气，系咪咁讲？ 我识得一个女仔，系广告公司嘅 reception 嚟嘅，好靓，真系好靓嘅，腿又长，佢成日着条嗰啲超级短裤翻工嘅。 咁系咪专登噶？你哋 佢真系中意着。咁佢男朋友系一个嗰啲货车司机嚟嘅。佢每次上佢货车咧，拉开个门咧就好招摇咁爬上去啦。咁其实咧好多人对佢都即系流口水噶啦。跟住有一次我同佢倾偈，佢话佢好中意个男朋友嘅，唔理佢揸货车咩好。咁佢话我就系中意咁，佢亦都好中意着嗰啲短裤啊、紧身衫嘅。我话哇，会唔会好多狂风浪潮？佢话有，不过佢唔理。佢就系咁样样。我觉得 你想讲咩咧？其实 唔系，我想话咧， 但系阿马大爷，但马大爷，点解佢每次上车你都睇到佢上车嗰个样嘅？你系咪成日企定？ 你估正系佢咩？ 等佢爬上去咧， 应该有成对嘢系欢送佢啫。啊，即系 唔系因为 呢个女呢个男朋友嚟接你放工啦，咁就全部都带。 帮你开车门，帮你开车门。 因为佢爬咗个火车度，我惊佢跌，我托一托。 哦，咁样嘅，所以其实讲到尾，暂时嚟讲嘅话，我哋上半回合咧讨论呢一样嘢，我哋都系觉得嘅咋，样都系重要嘅， 重要。 好，休息一阵，一阵会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吓。 仲有好多街坊排队， 冇错，系啊，到时我哋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咁佢哋觉得内在美重唔重要咧？ 好。 喂，你知唔知我寻晚梦见你啊？跟住我哋去咗山卡拉嗰度玩，突然之间我哋两个人要一 group 啦，跟住玩啦，之后打打大佬你就死咗咯。不过死得好彩，我系发梦啫。今天信号好好，连冤枉雨下收不到，漫天都有人在孤噪，打给你就不接。不懂说话好好。声音好都知道，一个听一个无准倾诉，来抄笔记又换般用脑。今天信号好好。你在打扫，听清水长流没广告，节奏中吃一根肉燥，不需理由好好，其实这距离足不到，这边天黑你才一出到，但接通了报贴簿，同时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再有一批内地医疗专家来港支援抗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疫病防治专家委员会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小林率领的专家组成员，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等官员，联同正在本港支援抗疫的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到关口迎接。林郑月娥说，中医药在治疗上，包括减少重症和死亡都有成效。而随着更多市民康复，包括长者，中医药可以在调理上提供复原方面的协助。加上市民普遍欢迎中医药服务，相信专家组就本港抗疫工作可以提供非常有用的帮助。他又说，已经向专家组提出请求，如果有时间可以到本港的安老院视察，建议是否有更多防感染的工作可以做到，如果感染可以怎样用中医药治疗。食环署署长杨碧君说，在第五波新冠疫情下，希望殡仪业界和殓葬商积极协助新冠离世者家属处理后事，家属亦都节哀顺变，并尽量利用火葬服务可预约时段的余额，尽早处理后事。杨碧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以往清明节不会开放火葬服务，但在今波疫情下，下星期二清明节当日会继续提供火葬服务，呼吁已经预约当日火葬服务的家属和数务市民留意运输署的交通安排。至于目前是否未必每间殡仪馆都会安排为新冠离世者举行仪式，杨碧君说，可能个别仍然需要准备，例如添置保护装备等。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本港二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82.1， 创13个月的新低，并且连跌两个月，按月跌幅扩大至近 2.1%，楼价按年亦都由升转跌，跌大约0.7%。431尺以下的小型单位楼价按月跌2.7%，连跌五个月，创近两年新低。过千尺的大型单位楼价按月跌幅扩大至近3.5%，连跌四个月。另外，二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回升至去年年底水平，按月升0.5%，结束四个月的跌势。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国和印度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消耗。中印双方不单只要共同努力搬开双边关系中的石头，还应该双向而行。王毅接受中央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印作为成熟理性的两大邻国，应该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应该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阻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双方应该处理管控好多年来存在的分歧，助力双边关系平稳可持续发展。王毅又说，亚洲拒绝成为大国博弈的棋盘，亚洲国家亦都绝不是大国对抗的棋子。在乌克兰问题上，他强调要以对话方式和平解决争端，战争和制裁都不是好办法，国际社会应该劝和促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有几阵雷暴，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再度转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67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6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1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5.4，升9蚊；美团158.7，升8.1；京东228.6，升3.8；盈富基金21.96，升8仙。融创中国4.1元，跌9.3；恒生中国企业75.34，升6.2；小米13.56，跌9.2； 阿里巴巴112.8升个七，友邦保险80.3跌毫半，药明生物67.6升2.5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23.28，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2，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099，欧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90，升145。港金报17,980，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11美元，卖出1,92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生物资讯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嘅一段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好心情经理人第一集嘉宾金像影帝林家栋， 只要你行到嗰一步，就算系嗰一步系缓慢啲嘅，有条路俾你行行，俾你行已经系，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咯。唔、一定要咁快行到嘅，即系冇人可能话一步登天噶嘛。但系嗰条路摆咗喺度，容许你行就已经系非常好咯。我觉得咁呢个系应该值得系感恩嘅。我自己觉得，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好心情经理人，佢系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复苏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就系、是、内在美究竟系咪喺感情世界里面嘅话系好占一席位啦？ 嗱、我今朝咧，对唔住，我今朝咧都访问咗啲街坊，咁不如我哋听下你有咩高见啦，好冇？ 哇，好犀利啊！佢而家自把自为啊， 非常好啊，多谢。好， 我系自把自为。 系好啊，自把自为委员会头我讲。 小白白员好啊， 大声啲。 感情世界方面内在美紧唔紧要咧？系紧要嘅，但系咧一个人嘅内在美系唔得噶。你谂下，如果我不断付出，无论我几咁内在美靓都好，但系侧边嗰个咧，佢接收咗，但系佢冇回应，咁咧好快脆就干糖。所以内在美喺感情世界方面咧。其实是要双向，两个人不断，我挤啲，你又挤啲，大家啲牙膏挤下，挤下，挤下，咁啊日日都洁白咯，系咪？咁你嘅人生咧就会越嚟越靓啦。所以内在美咧系极度紧要，喺感情世界方面，除非你唔系谂住感情世界啦吓，但系感情世界方面咧系极度重要。但你记住系双向，系要两个人手拖住手，然后含情脉脉望住对方，慢慢叫咩挤挤挤出嚟。咁就得噶啦， 嗯，点睇啊？点睇啊？ 好好，喂，嗯、我想讲嗱，八月号讲呢样嘢都啱嘅，即系其实爱情咧，唔好净系外在内在啦，爱情系双方都要付出嘅， 嗯， 即系如果一个咧不停付出，另外一个咧净系接收咁咪唔得嘅，但系问题咧内在美咧有阵时啊，我头先都讲啦，内在美涵括好多嘢啦咁，但系有啲内在美咧，你虽然具备。但是对方未必会鍾意或者觉得有咩咁叻啫，譬如举个例下、有位女孩子咁佢做家务好嘅即係持家有道嘅，但对于有啲男人嚟讲呢样嘢完全唔重要，话知你屋企乱到即係 係呀同意呀、 会呀、 会呀、有啲人都唔理呀、地下有執头发。我嗰日啊，聽到啊，有個人話佢廁所門口搭水啊，佢老公係點樣咧？ 攬 過搭水啊， 係視而不見啊嘛，對呢啲嘢， 即係直情唔會攞啲紙抹啊，唔會嘅，真係有啲人係咁樣嘅、 嗯， 我啊頂唔順呢啲啦。 所以就話咧，即係每一個人咧，嗰個榜啊，即係稱邊樣嘢重要啲？可能佢稱外貌咧係90%，執屋咧係5%咁你相比佢都係外貌協會啦。最後佢都唔會因為你有內在美而揀嗰個識執屋個人咯。即係我覺得。 咁即係如果咁講話，嗰就每一樣嘢其實都係因應每一個人嘅體質咯，即係好似中醫咁樣嘛。 係啊， 其實每一個人嘅體質唔同嘅，咁、所以其實真係要把個脈。 係 啦，就冇話啱唔啱嘅，不過爭在就即係自己所持嘅意見係點樣咯。 啊、 好啦，另外我呢一边嘅话咧，都好多街坊啊吓，哇呢一位犀利啊吓，仲有个就系阿德仔啊，德仔又点讲咧？佢位男士啊， 新街坊啊，德仔， 我系阿德仔，咁我觉得咧，感情嘅世界入边咧，内在美系好重要嘅，因为咧，你睇外在美睇得几多啊？睇得下，你都唔会再睇佢个外在美噶啦，人啊，始终会变噶嘛，有几多个100年后个样都唔变噶，咁嗰啲系。嗰啲係直頭係啲僵尸嚟㗎啦嘛，係咪先？咁你嗰啲人啊，睇內在美，有陣時你啲情到濃時都眯埋對眼睇唔到嘢㗎嘛，咁你咪梗係內在美㗎啦，啲感受嚟㗎嘛。我覺得咧，內在美係緊要啲嘅。 係啊， 呢個特仔犀利啊，情到濃時梗係眯埋眼啦，我講得啱喎，係啊， 係感受嚟㗎嘛。 不如我又請另外一個街坊出嚟啊，好唔好？請多個人，我哋又休息啊。 好， 呢個睇下大家知唔知佢係邊個先？ 嗯， 我係小陳啊。正所謂感情的世界內在美緊不緊要？我調翻轉頭問啦，感情的世界外在美緊要啲定內在美緊要啲啊？如果你係揀外表緊要啲嘅，基本上你唔會睇內在有啲咩噶嘛。如果你覺得內在緊要啲嘅，你都會望下外在嘅喎。哇、哦，真係人就咁奇怪嘅喎。哦，咁你話內在美緊唔緊要啊？梗系紧要啦，正所谓娶妻求淑女啊嘛， 都几犀利嘅。你有冇发觉就佢永远咧，佢答我哋嘅问题，答咗等于冇答噶。同埋嘅就好多时候就系佢以形换影噶，同唔同意啊？ 系啊，小陈咧个个礼拜都系咁。 系啊， 其实佢里边都带咗啲真谛出嚟嘅，即系话内在美紧唔紧要？其实我哋从来冇话唔紧要啊，内在美我哋从来冇话唔紧要。不过我只系话一般人睇咗，正如阿小陈话斋，先睇咗外在。 嗯。 繼續發掘佢內在美，就唔係先發掘內在美，然後再睇翻佢個樣，而唔係即係個次序啊。一般人都係先睇外，再睇內咯。 咁就肯定啦。 當然係咁樣啦，係嘛？咪即係等於頭先我嗰個言論咁樣，你永遠都係咁樣。如果佢冇外在嘅，你咪喺個內在嗰度咧，會攞少少分咯。永遠都係咁樣嘅。但係其實我諗第一下你真係個人咧生得比較招惹啲嘅話，應該比較著數嘅。 咁我咪好著數。 招惹呢兩個字嚟嚇，你絕對唔係。 我好著數。 你絕對可以放心，系啦，放100个心都得啦， 系咩？ 系啊，你絕對嘅就系内在美，犀利过外在美啦。今日我哋根本就系揾住你嚟讲嘅， 系咩？ 系啊， 李丽蕊，李丽蕊，李丽蕊啊，我想问咧，你话佢内在美紧要，你发掘到佢内在美咩？我暂时发掘唔到。 唔系啊，我嘅意思话，你是但 either one 一样嘢一定要讲嘅时候啊，佢一定系内在美嘅分数比佢外在美高，啱唔啱先？我冇能够讲到嘅就佢嘅外在美一定系比内在美高咯。只要佢有几多嘅话，佢都可以系即系 below average 噶嘛。 两位， 都可以啊。 系，请讲，请讲， 请讲。 我想问一个问题啫，你哋从来有冇谂过咧？嗱，人会有时谂下自己嘅 ，OK？ 嗯。 我想问下你哋觉得自己嘅内在美嗱，样唔好讲啦，系咪先？即系每一个人有人中意佢个样啊。 嗯， 我想问你哋觉得自己啊内在美系乜嘢咧？我讲先好唔好啊？ 好。 嗱，即系我觉得 你觉得你自己系咪？ 我觉得我自己咧。是比较就得人嘅、啊、我觉得我自己呢虽然呢煮嘢食唔识啦冇乜特别技能啦咁样、 嗯、 但係呢即係我会肯听人讲嘢啦同埋我係即当拍拖嘅时候呢我係会摆多啲时间喺对方身上啦肯陪下佢啦关心佢啦咁样又愿意同佢傾電話傾通宵，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啦。即我係會願意去 就佢為佢以佢為中心 營造一啲嘢出嚟。 有咩內在美啊？ 嗯。 好好彩你講話你係拍拖啫，因為其實我係唔同意你話你好就得人嘅。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你咧系基本上自己心里面 系 有个底嘅，或者自己心里面有个谂法 嘅。冇错， 但系你唔会第一时间租出嚟讲。 冇错， 你会嘅就系、 我明明今日想去食日本嘢噶啦，你系都唔讲。 但系你就冇错就问大家，究竟你想食啲 乜 嘢 啊？ 咁跟住我哋就话食 pizza， 你话咧？ 炒饭 系啦，咁样 出声啦， 系啦，唔出声。跟住你唔出声，跟住咧我哋就知死啦。我哋就话、不如咁样啊，大佬，不如你话你想食啲咩嘢啊？ 系啦， 大佬就会讲噶啦。我就觉得可以食炒饭，可以食 pizza。可以食日本菜，可以食越南菜，跟住咧就再问翻我哋，咁你哋觉得咧？其实如果你唔中意我提出嘅话咧，你都可以话俾我听，你想食啲乜嘢，冇所谓。其实你 系 有所谓。 同埋街口咧有一间日本菜同埋越南菜都唔错喎。咁即系日本菜、越南菜啦，即系个减法，用一个减法。你又知唔知？你又知唔知大佬谂咩？正呢个正啊，呢个正 系唔系？ 系啊， 你系嘅，但系其实我觉得 OK 嘅，即系觉得 OK 嘅。但系如果你话你拍拖嘅时候嘅话，我谂相信你就 系 太就得人咯。你太就得人， 绝对另一个人嚟嘅。 我系想，我想劝你嘅就系，其实有时你 系 唔需要咁就对方嘅。因为咧，我觉得咧，人咧系犯贱嘅， 得寸进尺。 冇错，当你就得佢好紧要，佢就得一就就得二，就得二就就得三。之后咧，当你反即系反佢嘅时候，佢就话你唔同咗啦，你以前唔系咁对我。 即系当你第一次煮饭俾佢，佢觉得哇好感动啊， 系 啊， 做坏规矩， 系啊，你日日煮夜又煮，原来一日你抹个饭盒。搞咗啊！ 你变咗啦， 系啊！你 买饭 盒俾我食，你系咪出面有个女人？你日日煮饭俾佢食，我睇你似包似人捧咗两包米，去咗边个两包米？ 太好人啦！ 咁你哋咧？你哋觉得自己内在美系咩 啊？我觉得我 有内在美样嘢。 我觉得我自己有内在美啊！嗱，我觉得就系所有嘅家务我都识做啦，我识煮饭啦，同埋我觉得就系有啲乜嘢咧？可能系佢发生自己嘅一啲可能人生上面嘅选择啊，或者系点样嘅话咧？我觉得我都可以好理智同佢去分析嘅，所以我觉得我几全方位嘅，我自己本人觉得系啊。 马小强咧，马小强 嗱，我觉得自己基本上一个好人。其实呢个好笼统嘅，嗱，但系咧，仲 基本上 有 一个好人， 有咗啊？ 系喎，我呢排好中意食酸嘢。 咩？我哋话咩啊？江老师， 我话呢排好中意食酸嘢，但我冇可能有咯。我究竟有咗乜嘢咧？我知唔关你事，我一定唔会喺狂风暴雨嘅夜晚啲咁嘅， 讲埋啲咁嘢你哋。 唔系你话所谓内在所谓内在美真系好人咯，同埋我觉得我都几关心人嘅，真系嘅。嗱，你嘅。 最需要呢样嘢就系你中意瞌眼瞓。李丽莹， 我精神唔好。 系啦，咁啦，同埋真系关 心人， 唔系好容易嬲人，嬲咗好快过咗去，吓、 嗯 啊、真系吓、嗯，因为我觉得你嬲 都系 嘅，搞咩啊？ 系，但我同你讲啦， 系。 有时咧，人同人之间咧，即系就算你想对佢好啦，又或者你觉得有啲嘢你好明白，你想即系总之你想奉献咧，有时有啲人系会唔欣赏嘅。譬如嗰阵时咧，我记得试过有一次咧，就同个女仔即系知道佢唔开心啦，譬如公司有啲嘢唔开心啦， 女朋友嚟噶。 系啦，系 嗰啲小花嚟嘅，你侧边嗰啲小花，我怀疑呢个 系小花。咁我想即系点讲咧？即系抽时间去同佢解下闷啊！ 你肯定中意解啦， 怀啊，即系氹翻佢啦。 系， 点知佢咧劈头就话： 你冇对我咁好啦。 唔系啊，佢话你唔好当我系嗰啲打电话嚟问问题嘅听众啦，你走啦咁样。 哇！呢朵花唔得，呢朵花 系啊， 即系 踩烂佢。 系啦， 所以有啲嘢系话你愿意即系奉献人哋就拜。 你系咪好受伤啊？你为咗呢朵花， 为咗呢一朵花， 唔系 嘅，又 唔系嘅，系啊。即系我觉得咁，如果你唔想听，咪算咯。咁我咪走咯。系咁，跟住我咪哦，咁我走啦，咪走咗咯。即系可能有啲人佢脾气比较大嘅时候咧，佢唔中意听一啲劝慰嘅说话咧。佢覺得你嘥氣啦，我都識講呢啲嘢。 嗯， 唔好理佢， 唔使有我哋喺度。 咪咯。 OK， 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先听一首歌啊！吓，一阵间翻嚟嘅话，亦都可以讲下嘅就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咯，有冇啲咩朋友嘅留言嘅？仲有啲街坊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内在美系咪好重要咧？即刻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灵魂伴侣》。 我爱阅读要待续的一篇小说，因主角与主角会于说的偶遇，那对白是数十字，感觉如情诗，有着明月画暗月，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天生一对，天意允许，无恋爱诗句激发想象的乐趣。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没有差距，只要目光配合了焦距，大希冀的眼神极陶醉。我爱做梦，这活动可躲于一处，不需要去解说我的美梦内意，太过踏实与现实，怎领略情书？我愿意自足幼稚，地是去幻想一个灵魂伴侣。伴侣童话里漫画里，如果有趣去，我一切思绪一切想象可是对，你是否相信灵魂伴侣？未接的吻，请你别猜我是几多岁，我想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乜都讨论区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嘅话真系 好 激烈啦、 啊。到底食炒饭好定食日本嘢好？最后都要食日本嘢。 好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头先咧都做咗有好多嘅街坊街坊嘅。好啦，咁啊，逐一要出场噶啦。你手头上仲有一位嘅， 仲有一位好朋友啊，出嚟啦， 嚟啦，唔该，喂。 感情嘅世界咧，内在美啊，梗系重要啦。我哋呢啲追求外表之余，内心嘅世界可以做到灵魂嘅伴侣，简直系 perfect 啦。所以倾到偈先得噶嘛，啱唔啱？ 哇！難得你聽翻頭先首歌， 呢個就係才子歐啦。 啊，才子歐啊， 才子歐嚟啊， 歐歌係啊。 嗰個才嘅就係財經嗰個才係咪？ 誒，咩財 經 都有 啊， 係 財來自有方嗰個。好啦，另外呢一位嘅話，亦都係我哋嘅街坊，經常會見面嘅嚇。咁啊，今日當然啦，阿陳師奶要講出嚟咧，講兩句嘅。 感情世界內在美好重要，因為咧你第一剎那俾佢吸引咗啫，但係第二剎那你就要回歸個現實㗎啦嘛。咁如果佢係真係冇毫無內在美，或者個人個道德啊、品格啊，有一啲嘢係你接受唔到嘅咁樣，哇！咁你真係完全要走去即係拜拜嘅咯喎，講聲。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內在美係重要嘅。咁同埋我都係嗰句啦，你睇我就知啦，我冇內在美，我點會風魔到萬千嘅男士咧？係咪？ 嗱，呢一个街坊咧系特别难做嘅，系因为我哋呕咗地系。 哇！呢个陈师奶 真系犀利啊！ 阿陈师奶咧，其实咧嗱，即系由佢嗰阵时我睇住佢入坑嘅电台咧，佢嗰阵时嘅样咧同而家嗰个气场系唔同嘅。 多谢听。 嗰阵时 系啊，阿陈师奶，你讲先，你讲先。 阿杜文慧嗰时啱入电台咧，系一只柔弱嘅小羊嚟嘅，即 系 感觉咧， 真系啊，真系啊， 嗰阵时啊，嗰阵时你会好想保护佢嘅，你会觉得咧，哇，呢只小羊一定会俾豺狼食辣嗰啲咁样，点知过咗而家一大段时间之后咧，今日佢变成豺狼啊，你知唔知啊？今日你会担心，哇，佢会唔会食咗其他羊咧？咁嘅样，即系佢而家个气场咧，就系一个咧。即系压得住台嘅，讲嘢咧，即系好有智慧嘅一个吓靓太咁样。但系嗰阵时佢真系一个咧，好小妹妹啦，同埋系即系好柔弱啊。阿马主播有冇认识 我？ 我讲先，我讲阿陈太先。廿几年前，我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周围望啦，我都系嗰啲啫。咦？突然间， 嗰阵时候系边啲啊？我就 嗰阵时系啊， 杜文慧啦， 杨德晒啦，即系我讲咗周边 女仔啊。 第一个杜文慧啊， 杨德晒都夹啊，哇！你真系犀利。 第一个杜文慧，令我叮，哇！长头发，高瘦，把声又好听，我周围打听一下啦。因为喺一台，我觉得哇，喺呢个我一定要认识一下嘅，因为佢唱歌冇听，我想跟住佢唱歌嘛。哇！佢真系俾我一个好似小天使嘅感觉啊。但系后来当我某年某月一翻，哇！ 几多年之后啊？ 都十几年啦。十几 年之后。你估唔到佢。 估唔到佢。变为一个。 人系可以真系咁啊。 系。 无限潜力噶系咪？潜力股咧，而家直头系。 阿马小姐嗱，讲翻阿李婆啊，我嗰日咧即系睇翻一条旧片，阿李婆嗰阵时真系靓到揼一声啊！即系同埋佢嗰种靓咧系好特别嘅，即系唔系一般靓女嗰啲靓，佢系有一种。 咩啫？好型。 即系好邻家少女嗰啲啊！即系隔篱， 我同意， 讲唔得， 同意， 唔使夹硬讲嘅， 好亲切，好似系你妹妹咁样噶啦， 我都觉得系， 我讲唔到好多啦， 我都觉得系，因为当年咧，我就响大台劲歌金曲，我话哇，呢个女仔得唔得噶？咁我哋幕后有时把口好衰啊嘛，周围喺度揾边个？ 咦，系你劲歌噶喎？ 系啊，劲歌噶。 系啊，我嗰阵时佢劲歌好犀利噶，有周慧敏啊， 系啊， 有 林敏聪啊，好多人，好多人。不过佢俾我感觉真系一个几活泼、跳脱、 好可爱 啊！ 我讲个样啊， 咁我唔讲个样，你明唔明啊？ 讲个样咯，系啊。 唉，真系怒气啊，冇嘢。 收到。琴日我请你食嗰啲嘢，冇你呕翻出嚟。我呕翻出嚟， 我呕条肠出嚟先。 好啦，咁啊，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阵，我会继续翻嚟我哋第三个小时嘅风骚爆人啊吓，咪大佬都唞一阵先，一阵间我哋继续。 同样喺闭环管控中发现有境外输入确诊个案嚟自香港。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回升。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同风势颇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82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6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1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4.4，升8蚊；美团159.2，升8.6；京东230蚊，升5.2；盈富基金21.96，升8仙。融创中国3.99，跌9.5；小米集团13.5，跌9.8；恒生中国企业75.32，升6毫；阿里巴巴112.6，升0.5；友邦保险80.45，冇起跌；中国神华25.55，升1.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251，瑞士法郎8.391，澳元5.857，加元6.254，新西兰元5.402，欧元8.6026。每百日元兑港元6.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3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86点，升142点。港金报1798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55美元，卖出192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温思劳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小西湾村瑞明楼、沙田沙角村云雀楼、上水清河村清平楼、屯门大兴村兴耀楼、将军澳宝林村宝仁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话你知， 点解全保计划嘅保障上限设定系港币500万呢？呢个保障上限合唔合适啊？ 全保会经常为计划作出检讨，以确保现时嘅保障行之有效。现时全保计划嘅保障上限系50万港元，喺保障所有银行存款人嘅同时，已能够为约90%存款人嘅存款提供全面嘅保障。这个保障大致符合国际最佳做法。 如果银行倒闭，我超过50万的存款余额会点呢？我是不是可以从其他途径就余额获得补偿的？ 如果合资格存款是多过50万港元，首50万港元会由全保计划补偿，而其后余额存款人可以向银行清盘人了解相关的安排及提出索偿。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同思芬， 二台话你知， 依法治国， 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凤雷、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罗欣然想找沈广顺核实一些情况，但是沈广顺非常不合作。胡雪娥透露，原来冯森派个人来找他们麻烦。洪少峰认为，一定是冯森派黄鹏利故意捣乱。究竟真相又是怎样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哇，好啦，翻到嚟噶啦，我哋嘅第三小时嘅放松快活人啊，大佬！ 大家好，大家好，喂喂喂，阿马小强啊， 请讲。 有个朋友咧建议你以后咧，即系拎呢个招牌出嚟见人啊！ 咩招牌啊？ 写住咩？系啊，佢话我很丑，但我很持久啊！系啊，啱晒你啊吓！ 边方面啊？边方面持久啊？咩持久啊？ 有个听众，唔系即系，梗系嗰个耐力啊，做嘢即系人嗱，人有时咧就唔系打短线嘅仗，我成日觉得人生咧打个长线嘅仗，即系你赢一次半次啊冇用，系咪先？ 啱。 即系譬如有时咧跌低啊，爬唔翻起身，咁啊真系输啦，系咪？所以人咧有时咧。持久字好紧要，即系你嗰种毅力喺生活嘅磨练底下，咁所以咧佢就叫你以后咧揸住几个字同人见人啦、 嗯。 我很丑，但我很持久，哇，犀唔犀利？呢、這个喺我哋嘅 Facebook。 我想再升华、嗯，我很丑，但我更久。 Dog D O G 系啊，话自己啊嘛， 系啊， 系啊， okay, 持久冇用嘅、 啊，你最叻呢啲咁嘅嘢噶啦，以退为进啊嘛。好啦，我同佢讲咁多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就是、我哋 你突然又有火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今日又漂到呢边度啦，哎呀， 可以唞一唞啊， 系啊，而家点名啊，大佬， 名系啊，小弟喺度 啊，你话到啊嘛， 到 啊，李蕊蕊。 到 好啦， 嗯，好， 嚟， 佢啦， 到唔到都系咁噶啦，哇，你咁样话你啲学生嘅， yeah. 大佬你可唔可以咁样话你啲学生噶？ 佢你唔可以用一般人嚟衡量佢嘅，佢系非常老师吓，咁、所以佢行为咧有少非常嘅吓、 啊。好， 点啊，马老师， 好， 我哋嘅话 嚟吧，今日犀利啦，听住啦话吓，集邮，被集邮，被逼集邮。你仲有冇集邮啊，老友？ 嗯， 嗯 ，OK， 真系嘅集邮，定系所谓我哋而家嘅集邮？就问人哋攞电话叫集邮啊嘛，又或影相啊 ？Double meaning。 Double meaning、 嗯。 哦、okay ，因为阿瑞文呢个问题非常之正路，因为而家我估一般人集邮呢个习惯咧，真系比较少可。 系啊， 我哋我细个嘅时候咧， 系 有一段时间，唔知点解咧。啊，唔知系咪受人影响咧？系几中意集邮嘅，真系集邮嗰啲集邮 票啊！我好中意噶。 所谓叫集邮嘅就系我哋储起啲邮票。 系啊，储啲邮票、啊啊啊啊啊啊、 因为可能啲人就唔知噶。 而家冇噶啦。 而家可能真系唔知噶。 收个 集邮系一个很好好嘅 hobby 嚟嘅，而且 系啊，直情有啲集邮簿嘅，你哋有冇买啊？ 梗有啦， 系啦， 好专业噶， 好大本。咁啲邮票咧就系摄摄摄摄晒落去。 你有个专业嘅钳嘅。 系啊，呢一版咧就系芬兰嘅。一版是法國的咁樣， 即係好鬼好鬼中意啊！同埋嗰陣時，甚至咧街上面有啲咧係買嘅郵票， 係啊，有啲假噶，有啲假郵票。 係，但係我貪佢靚啫嘛。 係啊，我都係 啊。 我以前有試過為咗咧要集嗰個國家嘅郵票咧，學即刻學一個筆友啊！ 交 一 个笔 友啊！你有冇试过 啊？ 系啊，就 是、 为咗同佢咧系交换邮票噶咋 ，pen friend 啊！ 嗱，我就系为咗集邮咧，就同我去行选嗰、那个表舅父咧就好 friend 嘅。 嗯， 因为佢每次 大力水手啊， 系啊，我每次翻嚟我就俾罐菠菜 跟住阿嫂系咪好似奥利弗咁噶？ 就乜一条柴咁样，一条柴咁样， 系啦， 系咪咁？ 我 记 得， 唔记得，唔记得 ，Olive 叫 系啦。喂，啊、想讲翻咧，以前集由细个嗰啲 hobby 嚟噶啦，但系而家基本上我上个礼拜都讲啦，系冇人寄信，乜都 冇啦， 走啦，真系乜都冇啦。于是咧，其实好多地方嗰啲邮局都谂咗呢条桥出嚟、 嗯， 香港都有嘅，就叫做 喂， 心思心意。香港嘅意思就系话，你可以有啲自己嘅样啊，自己整邮票。你知唔知 道？我知道，我知道。 系啊，系啊，系啊， 出过嘅，香港出过嘅。 系啊， 但系俾人哋抽你系咪？ 系啊。哇！你使乜咁大力？ 有咩好啊，大哥？ 抽你个头。 系啊， 系啊， 见到我你个样抽你， 好痛啊！ 你个我个头好痛啊！个天灵盖，个天灵盖，俾佢打我。 系啦，喺国内都系有呢啲咁嘅服务嘅。 系咩？ 仲夸张？ 即系整自己嘅邮票啊？ 系啊，企业嘅邮票啦，或者你系卖花嘅花圃，然后整啲花嘅邮票，我觉得几靓嘅。同埋咧，因为嗰啲邮票真系用得嘅，嗰啲相对嚟讲你要俾钱买嘅。同埋咧，佢搞到好靓嘅，有一本簿，即系硬皮嗰啲啦，将你嗰啲邮票摆晒落去啊。同埋啲公司都中意做嘅，可以介紹埋你公司啊點點點點點，有埋嗰啲叫做明信片啊、小傳章啊咁樣樣嘅。於是咧，嗰個局長又叫我，我上個禮拜咪 又係上次嗰、那個， 係啊， 你仲幫佢？ 之前啲嘢， 你啲人真係為咗 我很醜。 佢嗰啲人咧有利益咧，有利益佢就唔會有呢個敵人嘅啦。佢招有錢。有钱就得噶啦，佢 系啊，所以 上个礼拜先讲到嗰个局长，我系唔会同佢喺埋一齐做埋啲咁样嘅唔好嘅嘢嘅。 有 转咗头又话唔好嘢，以前嘅嘢我哋冇抹咗佢， 抹咗佢系啦， 再嚟 系咁。于是咧，嗰个曾经 点啊， 你系都要闹到尾都仲闹。哎，你真系一分钟都唔晒。于是咧，佢就喂睇有冇，因为东莞好多嗰啲企业啊、工厂嘅，就问佢哋喂有冇兴趣。就咁，多数呢啲公司都会支持嘅，因为佢系邮局，你 唔系几好啊？有自己公司嘅邮票， 系啊， 系咪宣传章咁样嘅？你寄信俾人嘅话，都好似几有 型 啊， 几 型， 同埋你又可以送一本邮票簿俾嗰啲。 系啦，哦， 马老师啊，咁对邮局有咩 benefit 啊？即系邮局 收 钱有咩得益？ 佢收钱噶， 哦，一条龙服务 系啦。譬如话收你两万蚊，我就俾一百个邮票你，连埋嘛，连埋嘛，连埋嘛。 讲埋啊嘛，你讲啲唔讲啲？ 系啦，通常都系咁嘅，佢系啊。 你嚟唔嚟啊？ 系咩？ 你闹人咧，你望住我闹我唔紧要。 系， 你一路闹一路嚟 我望住我自己只手，系我望我闹我个手啫。 咁啊，闹你 做啲唔做啲？ 佢呢叫温提温馨提示，即係話要講埋呢個 point。咁有冇有咩得益咧？咁樣 係啦。好嗱，咁就係咁啦，即係大家 win win 啦。咁因為真係冇人再去買郵票，亦都好少人入去郵局。 哇！我嘅上次我寄信，我都唔知幾多年前 我早輪啦， 好耐冇寄過信。 我早輪啦，問啊敬文啦，我寄翻啲文件翻嚟啊。我問佢幾多錢郵票，佢唔知。於是咧我就話：兩蚊夠唔夠啊？ 我仲係停留喺個七咯。 仲 跟住你話俾我聽係，跟住阿大佬話俾我聽係兩蚊啦， 兩蚊啊，自動 差價我唔知啊， 自動黏貼嗰啲郵票嚟噶。 除咗你郵務之外，你好多人用咗嗰啲咩速遞公司啊嘛，變咗更加少人用郵務。 咁咪係。 係啦，於是嗰個東嘅局長問我：，喂，你睇下有啲咩老友記可以幫到手嘅，最好就唔好一次過啦，因為一次過譬如話診記玩具公司，佢都係整一次啫，冇噶啦，係咪？於是我諗到揾到一間婚紗公司，我覺得呢條橋真係好，都幫到佢手喎。 寄喜帖啊！ 每一对新人，佢哋嗰啲婚纱相咧，都做一个邮票。我 OK 喎，咁咪又咁样插佢个头，好咩？ 正啊！ 你觉得好咩？ 佢老公咪得咯，佢老公大力啲。 出，但你跌出个头 系 嘛？ 系啊，错过头俾人哋， 咦？唔系，咁有啲人叫佢佢印咗佢唔用咪得咯，咪唔会俾人错过头咯。 系啦，唔好记啦，真系唔可以记啊。 佢佢又俾俾啲，譬如话佢哋饮宴嗰一晚咧， 周围贴又周围贴系咪？贴落你个天灵盖嗰度。 喂，阿马老师啊，我发觉你今日咧呢位李同学咧，好鬼搞破坏喎、啊！你吓，佢、啊、你每讲一句，佢都窒住你。 其实我真系想听日申请整一块胶板喺前 边吓， 佢要块木板木 临时紧急工程， 嘢嘢撑住你。 系啊，原来开一个开一个窗口仔啊！ 啱唔啱？啱唔啱？系啊， 于是咧，哇，佢即系生意几好啦。咁就喂，快啲帮手搵多啲客，帮手搵多啲客。咁于是传咗去咧，突然间有个人主动搵我，系、 嗯、 某某嘉年华会、 啊、 一啲好大嘅会所，好、啊、多女士喺里边工作嘅， 又想整整诶，又譬如话 系啊，嘉年华会，你知系咩地方嚟？ 知就知啦， 我唔知啊，点解啊？嘉年华会系嘉年华会啊？点解好多女士工作嘅？咩嘉年华会嚟？ 即系我用呢个名称嚟包装啫。 哦， 你明唔明啊？ 即系欢场嘉年华会， 欢乐嘉年华会， 嘉年华会夜总会，嘉年华夜总会嗰间叫做， 系， 佢做边有好人做噶？你放心啦， 你谂下， 啲人一定黐埋嚟噶， 哇，几好玩啊！即系 有几好玩， 你谂啊，开心啊！ 哦，即系引好多嘉年华夜总会嘅一 啲 邮票， 俾佢拣邮票。 我贴喺唔同嘅地方，系咪收钱？ 然后你拣咗呢个咁样搣出嚟， 系， 因为咧。其实呢啲邮票咧系邮局指定，譬如话 A、B、C 呢三间公司先可以印嘅。 哦，明白。 系啦，咁、啊、有好多规矩嘅。第一，你唔可以侵权，唔可以用人哋个样，你唔可以喺里边卖广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但系因为嘉年华会，你知啦，佢啲邮票其实系嬉戏啫，点会、 啊、 真系人用咧？ 我哋做乜嘢啊？咁样嘉年华会？ 咁就系一个 gimmick。 哦。 系啦，你谂下集邮，因为佢知道香港兴集邮，集邮呢样嘢啊嘛，又同啲男士客人讲：，喂嗱，俾 你唔使兜咁大个圈，你直接话俾我听，就系紧嘉年华会印啲，啱唔啱啊，大佬？系嘛？系啊，你唔好废话，你兜咁大个圈俾我做乜嘢啫？系咪先？咁样佢嘉年华会点解要印邮票？ 唔好美化咯， 俾啲 系啊，嗬， 俾啲 唔好美化呢件事。 男性嘅顾客集邮， 即系。 你谂下，你开心， 即系每个女仔其实都攞住一套唔同嘅邮票， 系 啊， 你谂下，你开心， 组齐十个， 系呢个呢个咧，系咪好似有嗰阵时嗰啲咩金鱼缸嗰啲感觉啊？即系话你睇晒啦，嗱呢班女仔喺晒呢处印晒喺度啦，系咪类似嗰阵时咁样？咩金鱼缸即系等啲闲 金鱼缸呢啲嘢，我唔识，我唔知啊。你讲嘅咁类近，我相信吓。我听啲老人家讲，都系有啲咁嘅功能。 哇！佢呢个弯都兜得好大，但系系人都知佢讲乜 点啊？ 系啊，但系系人都知佢讲咩哦。 同埋咧， 系啊， 嗰个邮票本身设计咧都系古惑的邮票。 嗯， 吓本身咧，因为邮票都知几细噶啦， 系啊， 细几细噶啦。但系如果你系揾出边一间 A、B、C 公司印，咁你就冇呢个规限啦。同埋相信真系唔会有人搣个邮票去寄咁天真可爱啊嘛。 会啊。 你谂下，会咯， 你 唔会咯， 你 imagine 一下，我系嗰个欢乐小姐，呢度有一个邮票，你喺度搣开佢，里边仲有 啊，哇，我睇到你嗰个动作，我觉得好肉酸 啊，边个动作先？我问，我做呕震，好核突啊你！ 你讲乜嘢？ 咦？ 啲邮票， 你喺度讲紧嗰啲嘅集邮，即系啲好嘅 hobby 嚟噶嘛？ 原来你 讲 到 YouTube 啊？ 咪就系咯，乱咁贴啊你？ 系咯 ，YouTube 嚟嘅原来。 嗰啲唔系叫邮票啊，嗰啲叫贴啊嘛。 系啦，咩贴啊嘛？ 咩贴啊嘛？乜你咁噶？ 报时贴。 咦？唉，休息一阵先啊！一阵间会继续翻嚟我哋呢个漂流教室，儿童不宜观看。 你太流行前卫，我极其自卑，用尽计建立默契是有点失礼。你笑容含糖分，但是有点矮，仍然被加速心跳没法降低，消失了自制。身躯全日尽在被窝取罪心。 望你一世，外貌仿佛梁朝伟，电你的心肺。你眼神神传递，着是爱攻势，时常用此尖刀，我面颊已经，思想已在曳。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曾幻想一天触碰你身躯，全日浸在被窝沉醉，心里面的秘密，多想你知道吧。You are my fantasy, I am your man, lady。 一起学过浪漫汽水，愿望拖着你爱下去。FF 到我神像太虚，亦曾迷冲六十岁。信上记低，决定是爱的字句。如今再度初恋，感觉未判或水，就不需说下去。热吻就干脆。 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集邮被集邮嗱，呢个项目咧有一个真系好成功嘅，就系帮一间小学去制定六年班嗰啲。 唔讲头先嗰间啊？ 咦，系咯， 佢跳咗啦， 跳咗系小学嘅， 咪咯，系、 啊。你哋头先就喺度闹入去。 阿瑞，佢真系天使魔鬼混合体喎，真系、 啊、 又搞下呢、這个。欢乐小姐，依家搞下欢乐 小姐，搞 啊！ 哇，咁你乜都搞噶你？ 系啊，头先你哋喺度一个愤斥嘅眼光对住我， 嗯， 我梗系惊噶啦。 唔系，但系我觉得嘅就系可能啲听众啊，就谂住佢都哇，我衫都唔使住啊， 讲完 咁样噶嘛。你头先明明喺度讲紧你嗰啲咩小船章啊，同埋你嗰啲佢就甩甩地嘅嗰啲， 喂， 邮票啊，你咁点得啊？ 小船章 啊嘛，你有冇留意咧？佢话啲邮票甩甩地嘅， 嗯， 咁于是咧，佢就好似。贴晒嗰啲女仔个身嗰度，于是咧越坐得耐咧，嗱你坐耐啲啊，佢就甩啊，嗰块就甩嘅啦，嗰块就甩嘅啦，你唔好走住啊，嗱叫多支酒，叫多支酒，嗱系咪啊？咁样，我谂我条桥系咁， 又或者搵啲风吹甩佢啊嘛， 攞个风扇嚟对住个女仔， 你都讲咗小学做乜嘢啫？翻嚟， 我其实真系 翻嚟， 好难捉摸你哋呢两个同学。 我想听你首先讲完小姐，再讲小学啊， 系 啦，都系小，系啦，小姐先就到小学， 系明白嗱。咁嗰个咧，你知啦，嘉年华会梗系开心噶啦，系咪？咁梗系集邮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所谓噱头嚟嘅啫，系咪？你集邮咁咪咩咯？跟住咧，佢后来仲叻，因为咧我头先讲咗啦，真正邮局佢系唔俾你卖广告噶嘛。但系因为佢自己私下印呢啲所谓邮票，其实唔用得嘅，唔用得嘅。于是佢可以玩个 gimmick 啦，搵咗啲酒嚟去 sponsor。 哦， 哇，真系好玩，好好 点啊！ 吓， 印啲酒喺邮票上面啊？ 系啊，嗱，佢好得意嘅，佢嗰啲酒一嚟一支酒，跟住有个杯装满嘅，再嚟咧就系半支酒，然后又即系一路咁样玩落去，好似咧你饮晒成支酒咁样。 唔明。 但系，我想问你 sell 嗰啲酒同你嗰个欢乐嘉年华有咩关 系？ 唔系，因为 系啊， 因为你知啦，嗰啲地方都系饮酒噶啦，开心噶啦嘛，系咪？如果你真系储够十个饮酒嘅邮票，咁佢自然有啲 嘢送俾你， 有咩送啊？ 系咪孖积俾你？ 系咪送另一款邮票系啲气球嚟啊 ？balloon 嚟啊？系咪？ 点解要用 balloon 咧？我唔系 balloon 啦， 喺嗰啲地方，你唔见人哋嗰啲嘉年华会、生日会挂好多 balloon， 大 balloon 喎，仲系大 balloon 挂。 爆佢系咪？系啦，吹完咗嗰只急爆佢，嘣嘣嘣咁 样， 一个爆仗咁样系嘛？ 系咯， 嗰啲唔可以急爆嘅。 我知，嗰啲 balloon 唔同嗰啲 balloon 啊，系咪？ balloon 点串啊？ 屌你好 win！罢啦，几开心， 仲要咬，仲要 cut 添啊，大佬！ 今日瞓觉都挂住大白鹿，一眨目望见啲白鹿砸落自己度。 Decorate 间房就系黐住啲白鹿。 系啦，就系咁样咋，系咪？系咪？咁开心啦，大家 开心，大家开心。 好啦，先休息一阵嘅话，又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咧。咁啊，当然亦都系有我哋嘅王牌压轴嘅 片段人， 片段人家。 学大佬讲。 片段人家， 冇错，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噶啦，继续送，好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再有一批內地醫療專家來港支援抗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疫病防治專家委員會組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童小林率領的專家組成員，朝早經深圳灣口岸抵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等官員，聯同正在本港支援抗疫的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張宗德到關口迎接。林鄭月娥說，中醫藥在治療上包括減少重症和死亡都有成效，而隨著更多市民康復，包括長者，中醫藥可以在調理上提供復原方面的協助，加上市民普遍歡迎中醫藥服務，相信專家組就本港抗疫工作可以提供非常有用的幫助。他又說，已經向專家組提出請求，如果有時間可以到本港的安老院視察，建議是否有更多防感染的工作可以做到？如果感染，可以怎樣用中醫藥治療？大埔廣福村廣人樓完成違風強制檢測行動，大約1254人接受檢測，發現40宗陽性檢測個案和27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另外，粉嶺長華村長治樓1489人接受檢測，發現53宗陽性檢測個案和21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香港生死學協會創會會長兼一切從簡殯儀社企負責人伍桂倫說，希望食環署可以改善公眾殮房和暫存遺體貨櫃的冷凍設施，以免因為家屬未完成所需手續令遺體出現變化，對家屬造成二次傷害。伍桂倫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提到，公眾殮房以至暫存遺體的貨櫃冷凍溫度比公立醫院殮房遜色，在公立醫院殮房遺體冷藏三星期變化不會很大，但在公眾殮房一般存放兩星期，遺體面容會有變化，貨櫃就可能一星期已經出現變化。所以他希望如果當局相關人手未能夠增加的時候，先改善遺體存放地方的溫度，以及在遺體之間放置層架分隔。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本港二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 382.1， 創13個月的新低，並且連跌兩個月，按月跌幅擴大至近 2.1%， 樓價按年亦都由升轉跌，跌大約 0.7%。 431呎以下的小型單位樓價按月跌 2.7%， 連跌5個月，創近兩年新低，過千呎的大型單位樓價按月跌幅擴大至近 3.5%， 連跌4個月。另外，二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回升至去年年底水平，按月升 0.5%， 結束4個月的跌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回升。星期五和星期六天色转凉，有几阵雨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83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6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81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4，升8蚊。 美团159.1升8.5，京东230.4升5.6，盈富基金21.98升1毫，融创中国3.98跌9.6，小米13.42跌1.06，恒生中国企业75.34升6.2，阿里巴巴112.9升0.8，友邦保险80.45冇起跌，中国神华25.55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23.34，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2，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8,130，升186，港金报17,980，跌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2.87美元，賣出1923.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营营役役，令我哋错过咗生活上好多美好细节。 享受生活，应该从了解生活开始， 将兴趣放大， 选择自己喜爱嘅生活方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至12， 思芬、崔杰同主持的《新生活》， 一面听， 一面感受生活。 象食狮， 狮食虎， 虎食豹， 豹食狼， 狼食狗， 狗食猫， 猫食鼠， 鼠又食番象， 一物食一物，一种平衡，俯仰于天地间。 咁海洋呢？海洋环境急剧转变，为了生存，现在连海豚都会跟雀仔跨物种合作。 纪录片系列《海洋猎人》揭露出海洋哺乳类动物意想不到的猎食策略。 今晚11:00， 港台电视31。 好的设计最重要是有它背后想带出的意义。 阿女啊，哇！我想问一下咧，那个天窗咧，点解有咁多唔同大细嘅窿嘅？ 呢个咁特别嘅天窗设计系老板娘专登揾人整嘅。老板娘咧开呢间咖啡店，系希望客人可以喺繁忙嘅生活之中得到喘息空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Jace 陈海泳饰演嘅 Christy 最后能唔能够揾到自己嘅一片天，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00到5:00，天儿子豪阿摄35成群抬头展翅。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1:00， 放松快活人。 时间去到12:38啦，先同大家讲讲今日嘅下午嘅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啦。喂，大致多云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嘅话咧，天色会系好转啦。咁而气温咧就会系回升噶啦噃。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话，天气会转凉，有几阵嘅雨同埋风势颇大。 We were kids at the start, I guess we're grown-ups now、Couldn't ever imagine even having doubts, but not everything works out, no. Now I'm out dancing with strangers, you could be casually dating, but it's all changing so fast, I see a love. 我个名叫做 Natalie， 有人叫我做 Nat Nat， 比较熟嘅朋友就叫我做阿 Nat， 我就叫自己做丑小鸭。呢、這个故事应该由我读中学嗰阵讲起。 喂 Nat， 嗯， 做咩一个人冇理神你坐喺度啫？ 头先咯，班男同学笑我啊，话咧喺背后度睇啊，我比佢哋更加似男仔啊！ 哎呀，你咪鬼理佢哋啦，佢哋把口啊臭过厕所噶嘛。仲有啊，你个样一啲都唔似男仔，不过剪咗短头发，霎眼望落去冇咁女仔啫嘛。我觉得你不知几有女人 味。哎呀，多谢你啊，你真系识讲嘢噶啫。如果唔系咧，有你呢个好朋友啊，我都唔知点算啊。 哎，你都识讲啦，好朋友啊嘛，梗系要撑。 嗯， 咦？你两个仲坐喺度？打咗钟噶咯？ 系咩？哎呀死啦！我哋挂住倾偈听唔到添。哎 ，Natalie 快啲行啦！ 哦哦哦！ 啊，你系佢嗰班噶？未见过你嘅。 系啊，我自我介绍，我叫做 Natalie 啊，你好。对于佢话未见过我呢句说话，我一啲都唔觉得出奇啊！我平时好少出声噶，个样又唔系特别抢眼。唔好话同学啊，甚至有时连老师都冇留意我嘅存在。呢、這个男仔佢嘅名字叫做阿 Mike， 系高我哋一班嘅师兄，亦都系经常代表学校出嚟参加朗诵同埋歌唱比赛嘅表表者之一。好多人啊都留意佢噶，甚至有啲师妹会成日痴痴咁样望住佢，佢嘅风头同我就差得远啊。 诶、hey, ，一阵放学咧，去唔去自修室啊？我约咗几个同学咧去倾 project 啊，倾完之后一齐食 pizza， 有冇兴趣啊？ 好啊，食 pizza 我最中意噶啦。 我唔去啦，你哋去啦。 哎呀，一齐去啦，唔好成日收收埋埋自己一个人啦。 唔好啦，我有嘢要翻屋企做啊，你哋去啦。 唔紧要啦，由佢啦，咁下次先啦，好唔好？ 咁好啦，你自己小心啲啦吓。 我就系咁冇信心嘅人啊。就算是我最好的朋友 Ken 在我身边，我都会将自己好好地收藏起来，好像怕会受到伤害一样。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的发展真的会令到你意想不到的。 嗨 啊，嗨， 这么静一个人来看书的？ 是啊，因为不想走住嘛，那咪看多阵书先走咯。 阿 Ken 呢？ 佢约咗人睇戏啊，走咗啦。你有冇揾佢啊？ 我唔系，我冇嘢揾佢啊。 哦， 不过见你一个人坐喺度，所以咪专登过嚟倾下偈咯。 听见佢咁样讲，感觉好奇怪啊！好少人会专登揾我倾偈啊！突然之间，我有啲紧张啊！阿咪真系一个好识讲嘢嘅人啦，无论呢个天文地理啦、唱歌啦或者睇戏啦，佢乜嘢话题都可以讲得一餐嘅。嗰日咧，我哋倾得好开心啊！ 喂，走啦，校工姐姐要锁门噶啦、哦，我请你食汉堡包。 吓？ 嗱，第一次约唔准 say no 吓，唔可以话冇时间，一定要吓，行啦行啦。 就系咁， 就开始咗我同阿咪嘅第一次约会啦。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喂， 啊，咁大声吓死人咩？ 你好嘢吓你！ 你讲咩啊？ 啊，同你咁 friend， 你拍拖唔话俾我听嘅？ 黐线，我边度拍拖啫？ 仲唔应？个个都知道啊，你同阿咪拍拖啦。 边有啊？我边度同佢拍拖啊？ 唔使唔应啦，好多人都见到你出双入对啦。 咩咩出双入对啊？我去过一两次快餐店同埋图书馆啫嘛，又系佢叫我嘅，咁样边度算拍拖啫？ 算噶啦，你知唔知几多同学啊？几多女同学羡慕你啊？ 我觉得冇乜嘢咯，你哋谂多咗啫嘛。 咁点啫？ 咩啫？ 实际上有冇发展机会啫？ 冇谂过啊，就嚟考试啦，我用多啲时间要温书啊嘛，我。 诶，话冇啊，即系有啦，话唔系即系系啦，我睇你哋咧好快就。 咩？你 算啦。 乜嘢？你讲乜嘢啊？ 算啦，玩下你咋。 其实。阿 Ken 嗰日讲完之后，我个心都一直喺度谂噶，我哋会唔会有机会呢？哎呀，我真唔知啊！但系当我哋喺一齐嘅时候，佢又真系对我几好嘅。由嗰日开始，我耐唔耐就会谂起佢啦。死啦！唔通就系俾阿 Ken 讲中咗？ 喂， 嗯， 你知道啦嗬？ 知咩啊？喂，你唔好讲嘢冇头冇路咁好唔好啊？ 阿 Mike 同阿 May 拍拖啊，佢哋自己都认咗啦。依家人人喺背后话佢哋好似两粒咧融咗喺手嘅朱古力咁啊，成日黐埋夹。 系咩？ 唉，你冇嘢嘛？ 我有咩啊？都唔关我事。 真系，我仲惊你唔开心添。 嗱，我之前都同你讲过噶啦，我同阿咪只系普通朋友啫嘛，你又唔信我， 依家咪信咯，唉，去图书馆睇书啦。 我今日有啲攰啊，下次先咯。 嗯，咁好啦。 攰只系一个藉口啫，其实真正系一种好强烈嘅无力感啊！我曾经以为可以开花结果嘅一段感情，未开始已经结束啦。整个中学的生涯我都没再跟阿咪遇上，直至到我三十岁那一年一个旧同学的聚会上边。 Annette， I can 点啊？你冇见咁多年，哎呀哇，明艳招人，哇，靓到咁嘅你啊！ 你把口仲系啦，好似朗国油咁样啊！冇见咁耐啦，你真系仲系咁识讲嘢噶！ 哎呀，真噶嘛？你而家呢个样话， 明星咁啊！ 好啦好啦，嗱明艳招人呢我就仲收得落。你话似明星咧，咁啊真系夸张嗰啲咯。 咁、你依家忙紧咩啊？ 同朋友夹粉，开咗间铺头仔卖衫咯。 犀利喎！啊，唔怪得知你啲打扮即系成个 model 咁啊！ 乱讲啊 ，model 啊，真系冇餐好食啦，我先唔制啊！ 你知唔知啊？头先有人问我啊，你今日啊会唔会嚟呢个旧同学聚会啊？ 边个问你啊？ 阿 Mike 咯，佢好似好挂住你咁。 哎呀，唔好乱噏嘢啦，听啲同学讲，佢同阿 May 结咗婚啊嘛，系嘛，系咪啊？ 你唔知咩？佢哋分咗手啦。 哦，我真系唔知道，点解啊？ 哦，我点知啊 ？Hi，Hi，Hi，Hi， 做咩你两个啲神情咁得意啊？ 讲你坏话嘛，头先 系啦，真系邪啊！啫， 你哋倾住先啊，我去嗰边揾阿 Susan 讲啲嘢啊。 喂， 点啊？好耐冇见啦，问你好嘛？ 都系咁啦。 而家搞紧啲咩生意仔咁啊？ 我卖衫，你咧？ 唉，做出入口啊，忙到傻咗啊，真系。 睇得出佢见到我嘅时候。个样系好开心噶，佢不停咁样讲佢做生意啲经历俾我听，仲讲到眉飞色舞啊！但唔知点解，我完全投入唔到嘅。一方面我对佢嘅话题冇乜兴趣，另一方面我突然间觉得面前嘅佢好陌生啊，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好俗气啦，好生意佬啦，全身上下着住啲名牌。讲嘢嘅时候，有一阵好大阵嘅烟味由佢个口同埋啲手指头咁样飘过嚟。面前嘅佢同以前嘅佢就唔同啊！我突然间谂，如果当年同佢结婚嗰个系我，我哋今日嘅下场又会系点呢？正当我喺度云游太虚嘅时候，突然间佢又话： 啊，今日得唔得闲啊？一齐食饭啦！ 下次啊。今晚我约咗人啦，唔好意思。佢个样有啲失望，其实喺我心里面，我比佢更加失望啊！一个曾经令我经常挂住嘅男人，经过岁月嘅洗礼之后，原来佢只不过系一个毫不起眼嘅陌生人，连同佢食餐饭，我都已经冇兴趣啦。爱情真系好似梦一场，当你扎醒嘅时候，无论呢个梦有几吸引。你都唔可以再翻入去啦。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 甘甜，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仲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正啊，正得我哋两个 啫，啊、就唔打电话， 唔系嘅，等佢唞下嘛， 梗系啦，大佬嘛。 完咗我哋嘅片段人间之后嘅话咧，其实都接近咧，我哋要同大家讲拜拜嘅时候噶啦。咁、去到咧12:58嘅，不如都讲下我哋今日嘅天气啊，由你讲咧。 好啊， 你未试过啊，嗬？ 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啊。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 可唔可以快少少？ 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好转，气温回升。星期五和星期六咧，天气转凉，有几阵雨和风势颇大。 点啊？ 而家系20度，相对湿度70%。 OK， 听日唔使翻工啦。好嘢！好啦，咁啊，当然啦，就系时间咧，同大家都 开心啊！今日 点解啊？ 因为好 free 啦。 哦，系咩？ 你唔觉啊？ 你整翻我哋嘅罩先啦，你嗰两个窿又突出嚟，我都唔想话你。人哋李志刚嗰啲都系几靓仔，走晒入嚟准备。 佢真系我其实好唔抵得佢啊！身形又好啊， 系啦，啲头发挛得啱啱好， 系咯，又挛又得，直又得，真系正。 咪就系咯，身形又好，啲头发挛得啱啱好。 压晒稳 就系李志刚啦，一阵间咧，我哋要将个麦要交俾嘅就我哋咩健康讲李志刚啦。至于听日咧，我哋同样时间咧就系喺10点钟，恭候大家，仲有我哋嘅风骚发围人吓，一阵间会由 Made in Hong Kong， 听日见，拜拜。